京在索契正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同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俄方致力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进一步同中方密切战略协调同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杨洁篪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将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战略协作成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此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12点，下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88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79，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6，人民币6.412，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6美元，卖出1,89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又系部分地区啊落紧雨嘅，咁啊留意住啦吓。不过又有部分地区可能个太阳又好猛。唔知啊，而家啲天氣咧係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好大雨，突如其來又非常之猛烈啊！個太陽28度氣温，相對濕度86%啊！咁啊，今日朝頭早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係遇上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星期三嘅早上，2021年嘅5月26日一齊起身啊，努力加油啦嚇！ 晨光每日一格。 真系发觉一个人工作啊，好似力气都冇乜嘅时候，点算呢？特别系星期三，可能你会觉得特别攰，一个星期好似工作天嘅工作周嘅中间嗰一日。啊，原来喺我哋身边总系有一啲人可以帮忙到我哋，喺我哋身边总系有好多唔同嘅物件，亦都可以俾我哋搀扶住。就算你系爬紧一幅好高嘅难度嘅墙嘅。啊！你发觉总系有啲凹凹凸凸嘅话，好似攀石一样啦。有啲藤啊，有啲石啊，可以俾你捉住啊。经常都要抱住一句嘅说话，经常都要记住呢一个嘅谂法，就系、是、真系上天唔会赶绝我哋嘅，绝处肯定可以逢生。解决问题嘅方法咧，肯定系非常非常之多。咁问题就系你有冇用心去到解决？你有冇喺你即系攀上呢一个难度嘅山顶嘅时候，留意住有啲乜嘢嘅石头，有啲乜嘢可以作为扶手啊，俾你扶一扶，帮你一把，可以令到你更加畅顺咁样爬上一个又一个难度嘅高墙呢？可能喺你身边有好多人都系同你一样咧，好努力咧就攀升紧自己，又会唔会？互相帮忙，互相协助呢？在难度的路途上能够遇见，其实都是一种的缘分。个问题，你会不会很介意人家帮你一把？你又会不会很着紧自己会不会帮得到人呢？互相帮忙，挑战每一个人难关，就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今天星期三的时候，大家朝早起身都要努力去想下啊，工作上有啲乜嘢可以努力啲嘅地方，做好自己，每个人做好自己咧，事情就会出嚟噶啦。早晨，早晨，朝早6:12啊。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云雕细情。加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丛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中止彷徨，只要我去哼出这山歌。 上 No Way Boys 呢只 Mountain 都系催眠歌嚟啊，即系歌词入边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啊！哇，喂，其实某程度上又啱嘅，好多嘢咧，你成日觉得自己唔得嘅，你催眠咗自己唔得嘅，你不如试下调翻转啦，话俾自己听我系得嘅，哦，咁咪得咯。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近呢几年真系多咗好多女士同埋男士喺自己嘅眉毛上面做一啲改造，令自己嘅容貌真系达到眉清目秀嘅效果。最近睇到报道，中医就话原来眉毛嘅浓密与否都系可以睇到人嘅健康状况噶。而且同人的气血、肾气强弱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条眉生得不好，又或者有眉毛脱落的情况，可能就是暗示你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了。若果你的眉毛浓密、粗长或者是有光泽，即是说你的血气旺盛、身体强壮。而眉毛的浓密程度呢，就同人的气血和肾的强弱有关系了。长期阳气外散的人士，眉毛呢就会较粗，而老年人的阳气和肾气不足，眉毛呢就会容易脱落了。如果眉毛稀短或者容易脱落，反映着人的气血衰弱，眉毛的末梢甚至乎呢可能是会直而干，男性呢就有机会是患上神经系统疾病，而女士就可能是有些月经周期的问题了。如果是小朋友眉毛黄而且是枯焦的话，就有机会代表营养不良。眉毛外侧三分一如果是出现脱落的情况，就有机会是患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者是脑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症，甚至乎预示了可能有患癌症或者是严重贫血的风险的。举个例，如果三十几岁的女士月经的量变少或者是腰部酸痛，再加上眉毛慢慢脱落，就代表她的气血不足，又或者是长期疲劳以致到休息不够了。严重的话可能是会有肝肾的问题。不要看小这些症状啊，例如压力爆煲、肝肾疾病又或者是肺部问题，都可能是眉毛脱落的端倪。至于平日怎样去保养眉毛，中医师就话啦，眉毛稀疏嘅人士可以食多啲黑豆、黑芝麻等等嘅黑色食物，系有助滋养肾血，并且促进毛发生长同埋增加佢嘅光泽。医生亦都建议每日可以由眉头至到眉尾嘅方向梳大概十至到二十下，就好似理发嘅原理一样，梳下佢自然可以按摩到你嘅皮肤，有助气血运行。今日开始，如果你都想拥有一条健康又靓嘅美眉，不妨试下头先讲嘅食物，又或者系梳眉嘅方法啦。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太贵，他根本跟你不亲。 全部人也替我不忿。生似粪土，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 情愿我奔临先， 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 被你踩在脚尖，亦无法狠心一点，将你恶恨清算， 从不会恨动，只懂怨。恨泪后 未见有闪电，彼此的一世发着恶梦，愿空却放心睡眠。情愿我奔临先， 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 做半天落泪只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 竟祝福你两别 人们常替你们骗，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总那人想给魔鬼私隐直线，望他有天彻底改变，好心人成坏事，只教他贪得无厌。先苦几次也没后甜，恶人愿你不懂这种辛酸。 情愿我不暗示， 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恨清算，从不会行动只懂怨，眼泪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着恶梦，愿空给放心睡眠。 想后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压女子，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反脸。我竟祝福你两别，人民常替你们骗，是我不争气，恶习难戒断。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啱啊，即系好似钟哥所讲，跌低咗点啊？喂，起翻起身咪得咯，唔好谂太多，起翻起身搞掂。早上啦，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搞到湿湿地嘅朝头早咁啊，半夜嘅时候落下雨啦，系咪？喺三国时期，咁啊吴国嘅大将吕蒙，哇，大家都记得佢啦，打机又记得佢，睇电影有阵时候会记得佢，英勇善战。不过啊，原来咧就记载翻佢啊，本来啊，原来佢文化水平咧都偏低嘅。孙权咧就劝佢啦，喂喂啊！啊，吕生，你好打得，我读多啲书啊！打交咧，得铺牛力冇用啊！喂，你打得赢十个人咁点啊？人哋100个人㧬过嚟，你又搞唔掂啊，吕生！不如咁啦，读多啲书啦咁样。啊，吕蒙咧就即刻咧就回复阿孙权就话到啦，唉，军队入边好多嘢做，你都明噶啦吓，边有时间读书啫？孙权听到佢咁讲嘅时候咧，皱一皱眉头，就喺度话啦：我日理万机，都要日日咁样不停喺度睇书，自我增值。我都知道你多嘢做，咁啊临出帐篷之前咧，就同佢讲啦，都系睇多啲书啦。好啦，自从嗰一日之后咧，啊，吕蒙真系觉得系，阿孙权自己都咁多嘢做，佢啊真系都仲睇到书。咁我仲有咩藉口呢？佢开始咧发奋读书，并且咧就体会得到喺兵法入面嘅可爱之处，於是乎咧揾到佢兴趣就容易投入。一投入咧，佢竟然间咧就系中意咗研习兵法，甚至乎咧啊都颇有心得。开头佢都喺度谂噶，我应该系读孙子孙呢一个兵法先啦，定系读呢一个老子呢？读下老子嘅儒家，定还是系读下其他嘅学问呢？经过咗两年之后，阿都督先生咧就经过吕蒙驻扎嘅营地，于是乎咧咁啊，吕蒙咧就见到啲都督行过，一定咧系最近啲战事上嘅嘢咧就想倾一倾嘅，于是乎啦，佢咧就自告奋勇行出去。行出去嘅时间咧就话啊，都督都督都督啊，都督先生你好啊！最近军情咧就比较上严峻，我发现咧有几场嘅仗，其实我哋都打得比较辛苦，策略上我哋都应该咧就改一改，用更加聪明嘅方法咧去到打仗，我哋要打胜仗。 到嗰阵时咧就心谂啦，唉，吕蒙啊，都出晒名咧就系唔掂嘅，文化水平低，只系一个武夫，点能够咧就讲出一啲好嘅计策同好嘅兵法咧？啊，估唔到突然之间咧。讲一讲，即系大家都知啊，吕蒙始终将军，咁啊邀请阿都督倾偈嘅时候咧，点都有到一到嘅。我估唔到坐低一倾嘅时候咧，啱嘴型、哦。阿吕蒙咧就讲咗好多咧，就非常之到位嘅战法，一啲战略俾阿都督听。佢就话到啦，过去咧你只系识得打交，叫做武略啊吓。啊，估唔到而家咧竟然间有学问，成为一个有见识嘅将军。真系做到文韬武略啦！吕蒙自己都话：当然啦，士别三日就应该刮目相看。因为听完吕蒙嘅建议之后啦，都督真系觉得佢系一个文武全才嘅人才啊！于是乎，打后嘅日子将更加多重要嘅任务咧就交俾佢。刮目相看，即刮咧就好似刮走一样。我哋能唔能够咧令到其他人对自己嘅眼光、对自己嘅感觉咧有一种刮目相看，并唔系在于咧就系我哋嘅运气，反而系在于我哋到底有几多嘅付出噶。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不骂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快脆会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我们听听新闻简报之后，继续黐住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好啊，白元老朝早陪住你。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现正调查东涌满东村满顺楼发生的一宗凶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死亡，两个人都是22岁，警方不排除是情杀案。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女死者颈和手部有伤痕，怀疑曾经被男子袭击，男子其后以尼龙绳上吊自杀，警方稍后将会安排进行验尸以确定两人的死因。警方昨日接报指一名女子未能够联络一名男性朋友，警员其后在案发单位内发现两人已经死亡。警方表示，男死者任职兼职厨师，女死者是专上学院学生，两个人2019年在网上游戏群组认识，上个星期六两人曾经到旺角一间游戏机中心玩乐，女死者其后没有回家，家人曾经报警。 政府回应有媒体报道指香港因为疫苗接种率不足，将会弃置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状病毒疫苗。政府发言人说，未使用的科兴疫苗约有105万剂，伏必泰疫苗就有约84万剂，目前库存的伏必泰疫苗使用期限将会在八月中届满。发言人说，由于全球疫苗供应紧张，为免浪费，政府会根据疫苗接种和预约趋势估算可能过剩的疫苗剂量，同药厂商讨怎样处理，例如延迟付运、不予付运部分批次疫苗，或者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等渠道捐给其他更需要疫苗的地方。政府指网上近日一篇有关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评论文章失实，政府澄清条例草案并非为引入内地医生铺路，已经多次强调申请成为特别注册医生的人士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而条例草案的目的旨在吸引在香港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医生回流香港在公营医疗系统服务。政府表示将会在6月2日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希望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能够支持有关法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批准2.6亿美元贷款用于孟加拉桥梁建设项目，擬建的桥梁克雅特卡里桥位于孟加拉北部迈门新地区，是孟加拉第一座鋼結構的拱橋，預料有助緩解邁門新的擠塞情況，縮短當地民眾通勤時間，進而降低碳排放，同時促進孟加拉北部人口流動和區域整合，預料受益人口達到1100万。這座橋梁亦會成為首都達卡經邁門新地區至孟加拉和印度邊境陸路走廊的組成部分，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啲疑问，其中一个常见嘅问题就系患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人士系咪唔应该接种疫苗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系属于新冠肺炎嘅高危组别嚟噶。若果唔好彩感染咗嘅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嘅情况，甚至系死亡添。所以如果经过医生嘅评估，你的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种疫苗的。而接种疫苗还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健康路上最重要有份啱的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啊，打电话俾崔杰同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哎、朝头早啊，最紧要咧，个个都精精神神啊吓。 系啊，嗱，今朝早你打嚟咧，即刻打开窗睇下闻下呢个新鲜嘅空气先。 点啊点啊点啊，有冇落雨啊？出边定系点啊？ 冇落雨，喺我呢区冇啦，即系喺呢个九龙塘咁，但系咧就一股热气涌入嚟啦。 我 feel 到，我 feel 到嗰种无奈。 见到啲人咧，即都系尽量都着得清爽啲嘅，朝头早 系啊， 就着住啲短袖衫啊，亦都有啲背心啊咁样啦。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喺呢一排咧咁热嘅天气咧，你有冇一啲悭电或者唔好成日开冷气嘅方法咧？ 开冷气啊，就算晚上开冷气咧，其实个温度我都唔会校到好低嘅。咁啊，亦都會開住個風扇嘅，因為以前聽聽中電啲人講咧，話呢個方法咧就應該會係開冷氣嚟講又最慳電，你又覺得最舒服噶啦咁樣咯。但如果你話唔開冷氣嘅話咧，真係頂唔順。同埋咧，因為好多蚊啊，亦都好多嗰啲蟲仔飛嚟飛去，我住村屋地方嘛，咁你又要閂住啲窗擋住佢，咁啊搞到咧唔開冷氣又搞唔掂啦。 吓，你记唔记得咧？有一位朋友咧，可以话系悭电。 我梗系记得啦，林生啊嘛， 系啦， 超英哥啊， 系啊，咁啊，天文台嘅前台长阿林超英啦，咁啊，之前咧曾经都试过同阿环境局局长阿黄锦星咧话斗低电费噶嘛，以前，咁啊最近咧即系天气又热起上嚟啦，大家咧一天气热就会谂起佢，又挂住佢， 咪想睇下佢到底开咗冷气未，定还是都仲忍到？哇，咁犀！ 系啦，因为咧佢都一路提倡就话节能啦，唔好开冷气啦咁。咁啊啲朋友仔咧前两日咪好热嘅，即系哇又太阳又劲啊，36度咁样。 最热37度，几得人惊啊！ 系啊，咁啊有网民就关心话阿林超英啦，超英哥咧系咪真系坚持都仲未开冷气咧？咁佢咧就真系回应大家，佢话你哋唔使估啦，我冇开冷气咯。 唔系第一，我真系想问佢，佢本身屋企有冇冷气嘅先？ 咦，咁我真系唔知喎，即系你觉得佢被逼冇开？ 嗱，如果佢本身冇装嘅话咧，佢唔开冷气，咁即系佢第一冇得开啦，同埋佢会减低咗佢想装冷气嗰个意欲啊嘛。第一，但如果佢有系啦，但如果有冷气嘅话咧，咁佢嗰个瘾又就开始大啦。 啊，你又讲得啱，咁不过咧，佢都唔系完全乜都唔开嘅，佢原来咧瞓觉嗰阵咧就用一把15cm。直径嘅 USB 风扇咧，去到制造凉风，咁系话吹住个头啦，同埋个膊头啦，咁喺好温柔嘅气流之中入睡嘅。 哦，吹住个头同膊头，但系咧，我瞓觉嘅时候好多时出现一样就系、是，我唔系个头同埋个膊头热啊，我系只脚脚板底热嗰啲人嚟噶，我系。 咁你吹住个板底咯， 可能要吹住个板底，我可能我要两把，一把吹住个头，一把吹住个脚板底。 可能都要啊。咁但系咧，阿超英哥咧都有继续分享嘅。佢话点样可以喺屋企咧，即系冇冷气咁样消暑度日咧？嗱，除咗去瞓觉就靠嗰把USB 风扇啦。咁平时咧，佢话佢冇冷气嘅第一式咧，就系有一个垂直嘅窗帘啊。咁等咧嗰啲太阳光咧唔好直接咁样射入去屋里边。咁有窗帘挡一挡咧，就会好啲嘅。咁佢嗰啲咧就垂直式一条，由头到脚嗰啲窗帘嚟嘅。 佢冇解释点解要系垂直式嘅窗帘啊？ 因为佢个玻璃大咯。 咁一块布嗰啲都得啦。 咁你完全布咁你拉埋晒，你咪透唔到光咯。 系系系，好。 系啦，第二式咧，佢就话佢冇冷气咧，就有个蚊帐啦。系啦，咁跟住第三式咧，就系佢蚊帐出面就加咗头先所讲嘅 USB 风扇啦。而第四式咧，就 系 佢工作嘅时候咧，多数都系即系坐喺张台度打电脑啊咁样样嘅。咁佢都系靠一把 USB 风扇仔嘅啫。 哦，你估佢张台会唔会系嗰啲 我细个时候坐一种台咧，系嗰种铁做嘅台嚟嘅，连个台面咧都系铁铁地嘅感觉嘅，即系你 唔系、我见到张相唔系铁台嚟， 系咩？我谂住 系木嘅颜色嚟嘅， 咁咪暖咯张台会，如果你铁嗰啲摸落去揽住佢冻冰冰啊嘛， 唔系噶，木有啲都凉噶， 系咩？ 系啊。不過普通其實如果去到而家咁熱咧，咩濕地都會涼過我哋個身體噶啦，相信 啦，咁梗啦， 係啊，咁大家即係啲網民都話真係犀利，呢、這個真係咧佛系降温嚟嘅咁樣，咁、其實阿超英哥都提醒大家啦，即係雖然我哋而家開個掣咁樣涼冷氣係非常非常之方便，亦都好舒服，咁但係即係為咗環境著想，大家都可以諗下啲小方法，即係唔好下下一方便就開著個冷氣咁樣。用好多电啊，咁样样，其实都会有温室效应噶嘛，即系你开我又开，佢开我又开嘅时候，咁大家都开咧，咁啊出面个环境就更加焗啦。 啊，咁啊搞到而家咁嘅境况咯，系咪？ 系哦， 大家尽可能就唔开就唔好开啦， 善用下风扇仔啦， 系咧，风扇仔好有用啊。好啦，唔该晒崔启腾，转头见。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百科。 朝早6:42讲完超英哥之后咧，哎呀，又是跟啲天文嘢有关，是咩咧？咁啊，嗱，26号啦，大家都记得啦。26号今天的晚上就会出现呢这个的超级满月啊，咁亦都可以同时观赏到呢就月全食期间呢，月亮呢就会呈现暗红色啊，当日更加会出现呢就全年最大的满月啊，即係叫做超级满月啦，所以天文现象今晚呢，即係如果希望今晚天气好啦，即係又多云嘅时候乜嘢都睇唔到啦，係咪？好啦，喺古代原来咧，即系好多唔同嘅宗教同埋民族入边叫做血月啊，一直咧就被视为不祥之兆，啊，象征住邪恶嘅灾难啊。今年仲要适逢系超级血月，啊，会否带嚟更加多嘅不幸咧？咁啊，呢个我就抱有一个怀疑态度嘅，我都系觉得科学，我相信科学嘅。天气许可的话，市民就可以同时欣赏到月全食、月偏食，以及就全年最大的满月，即是超级满月。到时月亮的直径会较平时就大 7%。天文台就教路了，市民若果想看到月全食的话，要选择东南偏东和视野广阔的地方，例如有几个屯门海滨公园、黄埔海滨、石澳、还有就是大埔海滨公园。希望我屋企都睇到啦。好啦，天文台就继续表示啊，当日啊，即系今晚啊，月球咧就喺晚上6:56慢慢升上呢个地平线，随即咧就会进入月全食嘅阶段。哇，真系好早喎、一翻工就要进行呢个月全食啦吓。7:00之前啊，6:56就要开始望住佢啦。望住佢好简单，用只眼望住就得噶啦，唔需要咩过滤系统，佢唔系太阳啊吓。月食的现象就会发生在晚上的7:09正式开始的了，即是他开波都没有20分钟他就要工作，并且就在晚上7:19就有一个食蜃，直至到晚上9:52就是半影食钟，期间月光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就呈现暗红色，因为太阳光中的蓝色波段在地球大气层散射的过程入面就被散走了，剩余的红光就再折射到去到月球的上面。届时香港天文台、香港太空馆将会联合就网上直播这个就月食的过程。今晚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早少少吃饭，可以欣赏一下，定还是你家里的位置都啱，一路可以吃住饭，一路欣赏住这个月食的情况呢？月食也可以分为就月偏食、月影、半影月食和月全食的。当月球只有部分进入地球本影，就会出现月偏食。当月球只是掠过地球的半影区，造成月面的光度减弱，就是半影月食了。当整个的月球进入地球的本影之内，就是月全食。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透过天文台啦、 頭先講過嘅一啲嘅網上嘅系統啊，咁啊直播睇到呢一個嘅月光嘅。咁如果你係攝影發燒友或者天文愛好者嘅時候咧，今日夜晚就要 mark 實嘅呢啲嘅地方啦，啊，即係户外嘅地方，最好咧就留意埋呢一個嘅天氣。咁啊話到局部地區有雷暴啦，暫時嚟講，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啊，最高氣温33度，都係話到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啊。咁啊有講到未來一兩日都係天氣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但係就冇。好详细讲述今日夜晚到底咧嗰个嘅云量啊会系点啊吓，咁啊如果睇唔睇到咧喺呢一方面咧，似乎咧就真系要靠一靠一下啲彩数啦。 按加速再加速，二三倍速手滑。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呢个时间都有啲轻轻地嘅感觉啦，出边29度嘅气温啊，听紧系咩啊？晨光第一线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揾咗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 圆圆喺度。喂，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咧，今日朝头早咧就真系要减减压先得啦。逢礼拜三咧都系要嘅，一个星期嘅中间位置，大家都有啲倦意啊，有啲疲态出咗嚟啦。 系，又谂下可以 weekend 去边度咁样啦。 系啊，喂，你有冇啲好提议啊 ？weekend 会唔会即系谂到啲地方，已经令到我哋觉得哇，星期三？人生滿希望，會唔會噶？ 哇！呢個地方咧，即係我由細到大都有一啲嘅同佢有啲投緣啊，因為咧細個住嘅地方啦，到依家咧都係喺啲環境係呢個環境嘅，就係海啊！ 哇！你由細到大屋企都見到海㗎，好嘢喎！ 即係我都好感恩，亦都好幸福啦。即係唔係話住啲乜嘢嘅，即係好嘅地或貴嘅地方。 哇！你謙啫，維港啊，成個睇曬 啊！依家都睇到嘅。睇到啲嘅，咁但系咧，我對海係情有獨鍾嘅。咁因為咧，即系我細個咧，冇去講下今日一啲嘅原因咧，可以即系亦都鼓勵大家咧，原來海咧都可以幫我哋減壓嘅喎。咁咧，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對海係真係有一個情意結嘅，因為聞到嗰陣味啊，即係見到啊，就覺得好舒服嘅。咁但係咧，原來都有一啲嘅研究嘅學者咧，都更加之支持話俾我哋聽，原來海咧都係一個喺自然環境裏邊咧幫到我哋手嘅。咁其中咧，原來咧，即係有一啲嘅大學咧研究裏邊咧都講到咧，佢有一新派嘅講法咧，有一個叫做咧海洋嘅治療法啦，就 ocean therapy。咁咧，佢主要咧邊啲嘅人咧會有效咧，就係有啲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嘅人咧，都有一啲好顯著嘅幫手嘅喎。咁係點樣可以幫到手咧？咁我哋之前有講過五感啦，咁我又嘗試去講下用三個方法咧，點樣去同我哋呢個海去親近啊？ 哦，好啊，我 首先咧，第一咧就我哋用眼睛啊，好簡單啦，就係去看海。 看海， 看海呢個點解咧？就係、是、嗱，當中因為我哋咧，其實好簡單易明一樣嘢，就係話，當我哋集中，我哋成日都講，我哋集中一樣嘢去放低一啲前塵，唔係前塵往事，係一啲壓力嘅時候咧，自然咧，因為其實好多嘅刺激物啦，我哋有啲叫刺激物咧，其實係令到我哋有壓力嘅。平常喺一個生活裏邊，咁但係當我哋去到沙灘啦，或者係一啲可以望到海嘅地方，我哋集中去睇嘅時候咧，自然我哋拋低咗一啲令到我哋壓力嘅刺激物。 不過咧，我成日想問咧，我係咪望住個海，我就自然可以放低啲壓力嘅咧？定還是我越望個人係越噏啊？會唔會？ 咁要諗下點解會越噏啦？即係我哋去集中係講緊去放鬆啦，望下我哋成日都話有啲入門法啦。我哋望嘅時候，我哋望下啲海水啦，望佢嘅顏色啦，係望下佢， 望下啲白頭浪啦， 係啦，有啲乜嘢嘅即係移動啊？有啲嘅頭先白頭浪啦，浪啦。當我哋其實即係令到自己集中。轉移去翻喺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我哋望啲去望呢一樣嘢，而唔係去諗其他嘢。佢哋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就我哋嚟睇，我哋去享受呢個大自然環境嘅。咁變相就係我哋暫時放鬆一下，擺低下一啲生活嘅忙碌同壓力先啦。咁自然就會提升咗一啲舒緩嘅狀態啦。頭先講到啦，原來另外一樣嘢啦，我哋會見到。有時係海水係藍色噶嘛，都係綠，我哋有時叫綠色啦。但係如果當我哋見到藍色咧，其實藍色係一種平靜嘅顏色嚟，即係如果係從我哋眼睛去望嗰個顏色嘅時候，如果唔係海水唔夠藍喎，望下個天咯，好唔好啊？咁咧即係原來藍色都係一個平靜嘅顏色，咁原來呢個係其中一個觸感，令到我哋可以放鬆自己心情咯。 大自然嘅顏色真係可以令到我哋覺得舒服啊！ 係啦，跟住我哋就用耳朵，張惠妹係聽 海啦，張惠妹又出嚟啦。 用耳朵啦，即系用即系善用翻我哋五感啦，去听下海，我哋去到海滩望住个海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声音俾到我哋咧？即系最容易就喺沙滩听到就系一啲海浪声啦，系啊，即系有时风吹埋嚟都有一啲声音噶嘛，咁佢其实都系会平静我哋嘅心灵，放慢翻我哋嘅脚步。我哋之前就講到就話，其實呢個就係撳掣啟動翻我哋嘅副交感神經啊嘛，所以盡情喺當中咧，俾一日自己，俾一啲時間自己享受嗰個海風。 去到翻一個叫做放鬆嘅模式。咁呢個就我哋用耳朵去聽啦。三咧就我都好中意嘅，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我好中意聞海水嘅味道啊，係、 哦、 海洋係有一陣味道噶嘛。係啊，原來咧即係有啲研究咧去支持翻就話，誒點解我都會咁中意嘅咧？即係嚟我自己嘅喜好啦。原來咧。另外有啲研究亦都話咧，呢啲海風吹埋嚟一啲海，我叫做海水嘅味道啦。除咗帶即係會帶俾我哋一啲舒適感咧，亦都會刺激我哋腦部去分泌一啲嘅物質啦，係一啲令到我哋開心物質，其中有一啲血清素啦，其實係令到我哋會放鬆嘅。即係除咗海灘之外，我諗我都可以去下瀑布啊，都係即係可以。即 系 闻到一啲海水 瀑布啊，甚至乎系嗰啲河流咧，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味道。 又或者嗱，呢、這个我唔熟啦，但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参考一下啦。原来话海洋咧里边咧，亦都含有大量嘅负离子啊，系、对我哋身体系有一帮助嘅。就系话我哋成日长期处于喺一啲电子产品嘅环境底下咧。当我哋去喺海洋嘅环境当中去感受一下，或者即我哋接触下海水嘅时候咧、原来当中有一啲物质咧系对我哋减低我哋身体有啲有害嘅负离子嘅、例如佢有一啲嘅叫做褪黑激素，就话帮我哋瞓觉嗰啲褪黑激素啦，同埋一啲叫色氨酸，系有助我哋改善，即系喺我哋成日接触到一啲咁嘅电子环境底下咧。帶受一啲唔好嘅負離子，我就分享一下啦，因為我又唔太熟嘅，不過就睇到呢啲有研究佢咁樣講咧，咁我又覺得不壞啊，去摸下海水，去聞下海風，聽下海嘅聲音，望下海嘅樣式，好文青啊嘛， 感覺一下呢個海洋帶俾我哋嘅正能量，好緊要、啊， 同埋熱辣辣咧，去海灘係啱噶啦， 係啦，咁啊，約你海灘見啦，Circle， 好， 好啦，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七分嘅时间啊，香港儿童视力嘅问题咧，都有啲叫做幼龄化嘅现象出现。今日一啲调查就发现啦，喂，16.1% 嘅学童咧就有视力嘅问题啊，咁啊占咗呢一个叫做调查嚟讲啦，一个咧就新高添啊。近视学童入边更加有过半人达到咧就中度近视，情况咧都几令人担心啊吓。好啦，咁有视光师就话到啦，儿童视力问题越早发现咧，其实越有机会咧系根治噶。啊，六岁之后咧先至治理嘅话，相对嚟讲咧，哎呀就会较为迟啦。咁啊，话到政府嘅有一个咧叫做学前儿童视力普查，咁啊受查嘅门槛咧就系四岁，作用亦都系仅限于咧就初步揾出视力异常嘅儿童嚟嘅啫。咁啊，或者咧就有机会吓会延误儿童咧喺呢一个嘅叫做视力诊治嘅一个时间嘅。咁如果你家长紧张小朋友嗰个眼仔嘅，六岁之前咧都可以咧就揾翻香港周街都系噶啦，好多啊有眼镜铺嘅地方都有嘅，或者去大学啊医院都有啊。视光师咧就验一验只眼，帮小朋友验一验只眼，睇下需唔需要就做一啲矫正视力嘅方法咧，去到帮助佢哋嘅视力恢复翻正常啊吓。好啦，时间咧就嚟到好快脆，去到早上嘅7:00，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咯。晨光第一线，周末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喺朝早嘅时间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啲制裁指责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其后中国外交部以欧盟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士同4个实体实施制裁。欧洲议会一周前又以大比数通过冻结讨论中欧投资协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批准$2.6亿贷款，用于孟加拉桥梁建设项目。擬建的桥梁克雅特卡里桥位于孟加拉北部迈门新地区，是孟加拉第一座

呢个柴湾嘅永泰道噶吓，咁啊有水管嘅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就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嘅。小伯， 嗯，咁想问一问 Didi 啦，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冇即系中意啲天文现象啊嗰啲噶？冇噶，应该系嘛？ 好中意睇流星， 系咩？ 系 月光，仲中意睇下今晚嗰个超级月光。 月光我冇乜兴趣，我记得系大约睇先，我谂下先，廿几年前啦，真系咧喺我印象中到依一刻啦，我都好难忘啊！喺我个亲戚咧，佢个花园咧就瞓嗰阵时好兴嗰啲叫做开个帆布床啊嘛，咁啊瞓喺张床度啦，咁啊我哋瞓喺张床度望住个流星雨咧，哇！直情系不停咁样。哇！飛飛飛，即係冇聲啦，我配音啫，係啊，不停咁一粒粒一粒，係啊，嗰陣時係好誇張噶，我冇講大話噶。咁跟住咧喺度係咁嗌喎，跟住嗱你聽住，一有一粒流星一飛過，我就哇一飛過，哇！跟住咧，因為我啲侄仔侄女瞓緊覺喎，吵醒咗佢喎，佢走落嚟鬧我哋啦，半夜三更使唔使咁大聲嗌咁樣？ 有冇許願啊你？ 許唔切啊，太多啊，係啊，真係原來天文台你真係唔好話唔信啊，嗰次係一個非常之一次是非常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流星雨的一天的、 哦、 凌晨的时间的。 是 后来我就跟着呢自此之后就上瘾了。一有流星雨就去看了。但后来我亲戚搬了已经就没得再在他花园看了。那就找地方了。试过几次都失望，一次就塞车了，塞到去就见到天道突然间很多云，那就看不到了、 嗯。 有一次就是去到等又没有 了。嗯，那今天夜晚上都有些天文现象、 嗯、 月光那个。那你们交通今天夜晚收几点啊？ 我哋收八点， 我、哦、收八点，咁啊都可以嗱，因为嗰个天文现象就七点钟就咁上下开始啦。咁啊，如果有啲特别嘅交通情况咧，都要同我哋啲天文爱好者讲讲。 系啊， 即系例如唔知咩地方嗰度咩弯嗰度又已经停车场系啦，爆满塞晒车嘅，咁都提一提我哋。 啊，我哋同事紧贴住而家交通情况嘅， 系啦。 咁你会去睇啊，小白？ 我都想睇，我谂我喺屋企附近睇啦，我住喺郊外地方嘛。 哦，系啊，系系系。 系咯，咁睇下睇唔睇到，最紧要就系今晚睇下多唔多云咯。如果多云就话都冇用啦，乜都睇唔到，系咪？ 系啊，希望你睇到啦。 呢啲系靠运气嘅。 系。 好啦，多谢 Didi。咁啊，出边嘅天气唔知会唔会而家已经好多云啦？喂，阿 O 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多唔多云啊？而家？ 今日骤晴骤雨、哦，头先就洒咗两滴， 哎呀， 一日出太阳， 闷闷地、啊，今晚个月光， 会唔会系咁咧？因为以上一即琴晚啦，琴晚嚟做一个例子咧，其实琴晚 around 十点、十一点都影到好靓嘅月亮嘅，见到好多唔同朋友都将个月亮咧就放咗喺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当然你话喂，琴日月亮点同今日月亮，今日月亮。讲到好劲喎，系咪？ 系啊， 北观啊，话好劲好劲咁样，又话喺东区嗰度睇啦。咁头先我听到你同 Didi 都有讲话，有机会有啲位咧都系旺啲嘅啊。关于睇月亮啦，咁但系个位正嘅，唔代表个天可以 系啊。你个位几靓都冇用啊，都系呢啲靠天公造美啊。 系，依家踏入夏天啦，香港就。真係興起嗰個天氣熱潮就係點咧？即係突然間攞一陣超級超級大嘅雨啦，同埋咧望上個天空咧，其實嗰個雲咧唔似落超大雨噶，但係佢都落到好澎湃嘅雨量俾你睇咯。 係啊， 即係我而家望去天空嗰度啦，咁其實佢嗰個雲咧唔係超級黑到好似烏雲蓋頂咁樣噶，咁但係咧你經過嘅時候咧，佢嗰個雲層咧落嗰個雨量咧都幾大粒下嘅喎、都幾估唔到。但係落完呢一陣咧，跟住個藍天底又出翻嚟嘅喎，咁啊容易睇到彩虹咯，只能夠講， 係啊係啊， 因為太陽折射嘅關係。 係啊，前兩日咧都多彩虹喎、啊，咁啊見到香港 係咁啊彩虹俾人哋有一種盼望嘅 希望啊， 係、 啊、 希望今日咧星期三啊，大家都精精神神啊！面对今日嘅挑战啦，好啊，详细嘅天气咧交翻俾小白先， 好，唔该晒阿 O， 咁啊天气方面咧就暂时嚟讲啊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嘅，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咁啊希望呢啲。雷暴啊，雷嘅云啊，雨云啊，咩咧？就系今日夜晚走晒，等大家咧可以舒舒服服咁啊，望下呢一个超级月光啊吓。今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咯，未来一两日都系酷热啊。咁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去到周末开始啦吓，周末以及下周初骤雨增多，以及咧都系有雷暴噶。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 枕住落下低呢啲嘅大雨啦，咁所以出面啲空气都几好，能见度都几高啊吓。咁早上嘅时间一齐上下堂，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arbie。喂 ，Terry 啊，我记得咧，你之前有讲过话咧，出汗咧就可以排毒啦。咁如果系咁，夏天会唔会正正就系一个适合减肥、show 身材嘅季节咧？ 梗係絕對啱啦，因為咧夏天咧即係天氣好熱啊嘛，咁最啱就係户外活動啦，同陽光玩遊戲喎，出一出汗，咁將啲身體入邊啲寒氣啊、唔要嘅嘢排出嚟咧，就非常之好啊！所以咧呢個時候梗係要多做運動同埋多曬太陽噶啦。 嗱，好多人咧就為咗因為夏天嘅時候咧，可能著嗰啲嘅運動衣咧就比較貼身啊，又或者咧中意去海灘嘅時候咧可以 show 下自己嘅身材啦，咁所以就會選擇減肥。咁但係咧減肥咧即係不外乎可能都係嗰啲。咩特别嘅飲食方法啊，又或者系节食嘅方法啦、啊，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呢啲嘅方法系咪真系 work， 同埋系咪真系健康呢？ 嗱，我哋要揀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之前咧，我哋知道咩叫肥胖啊？嗱、肥胖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就系湿。湿啊，即系嗰啲痰湿啊，点解咧？嗱，我哋最肥咧嘅地方都系中间开始噶嘛，所以中央肥胖中间开始，呢、这个正正系一个脾胃嗰个位置嚟嘅。咁脾胃喺中间、哦，咁如果咧我哋食落嚟嘅嘢啊处理唔到啦，嗰啲垃圾排唔到咧，嗰啲就痰湿咧就喺正中间。咁所以咧，我哋肥咧就肥喺个肚先嘅，系啦。即係講嚟講去咧，都係離唔開咧個脾胃虛弱而有痰濕啦。咁中醫角度嚟講咧，就要處理呢一個痰濕咧，咁我哋就一定要健脾胃去濕啦。咁所以我哋嗰個方向咧，就係要強翻個脾胃啦。酸菜冷凍嘢呢啲，通常我哋都叫唔好食噶啦。 係，咁但係除此之外，有啲咩方法可以調理咗之後，避免嗰個身體可以倒退翻？因為你知啦，好多時咧人嘅生活習慣就係咁噶啦。我戒一排，然之後咧所謂嘅反彈就係可能用翻之前嗰個飲食習慣啊，又食。翻好多冻嘢，又食翻好多生冷嘢，咁系咪就系会代表住个身体可能会又会随之而反弹翻咧？ 嗱，因为好多人咧谂到减肥咧，就会谂起节食啦，唔食嘢啦。咁唔食嘢咧，其实更加肥嘅。点解咧？嗱，短期可能会减到肥嘅，因为真系身体冇营养冇嘢食啊嘛。咁但系长期落去咧，那个脾胃更加虚弱咧，那个湿气更加重，所以我哋更加会肥。甚至乎咧，点解饮啖水都会肥啊？或者咧食翻少少嘢就会反弹咧，就系咁嘅意思啦。 系，即系突然之间去翻你旧嘅生活模式，就即刻所有嘢老毛病就出翻晒嚟啦。 系啦，所以健康饮食真系好重要嘅。喺中医角度嚟讲咧，要食嘢都然要啦，就系、是、要食一啲健康嘅嘢、新鲜嘅有营养嘅嘢。咁呢个咧就可以养翻个脾胃。其实例如咧，大家最惊嘅咧，反而就系食饭啦。食饭系最好养脾胃嘅食物嚟噶。 但系饭唔系淀粉质好劲嘅咩？会同埋个糖分都好犀利嘅。 其實咧食飯咧可以食糙米啦、白米或者小米，其實都可以嘅，混合食都可以嘅。因為咧米飯咧就係養脾胃嘅。大家病啊發燒咧，阿媽一定會煮粥噶嘛，白粥噶嘛。點解咧？因為佢最容易吸收，最快養到我哋嘅脾胃咯。咁所以如果我哋脾胃虛弱嘅時候咧，就更加要食飯啦。咁食飯嘅時候個脾胃好咧，嗰啲濕氣就容易走嘅。可能短期咧嗰、那個。食完嗰個飯咧會肥少少，因為個脾胃咧未完全恢復曬。咁但係配合埋做運動啦，如果我哋做運動唔慣跑步啊嗰啲嘢嘅時候咧，散下步都係好嘅，曬下太陽，輕微曬太陽，出一出汗咧，其實咧慢慢咧就會瘦翻噶啦。 咁另外一方面咧，坊間嘅減肥藥咯，我成日都聽啲人講就係話食完之後咧，可能係咁要去一啲嘅洗手間啊，去所謂叫做排毒啦。其實係咪正常咧？ 如果咧我哋咧要靠一啲藥物。去洗手间去大便，咁咧嚟到排毒咧，其实短期咧佢都可能有效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脾胃虚弱咧，其中一个症状咧就系大便唔通畅啊，咁所以将啲大便即系啲垃圾排出嚟咧，咁短期会觉得哎呀好似好舒服、哦，好似瘦咗咁、哦、样。咁但如果长期原来我哋都唔识得去厕所嘅，系要靠一啲药物嘅，其实都系反映咗我哋脾胃都系差噶。咁所以咧，我哋有方法嘅。第一咧就系、是、要晒太阳啊，头先讲啦，做下运动散步啦。其实第二咧，其实热敷个肚都有帮助噶。 系， 因为热敷个肚仔咧，嗰、那个令到嗰个腹部啦，我哋嗰个脾胃有阳气去推动啦，等佢喐啦。咁所以热敷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噶。 系，咁另外咧，头先咧阿 Terry 就讲到话可以食白饭去健脾胃啦。咁减紧肥嘅呢个途中咧，其实可唔可以食零食嘅咧？ 嗱，零食真係要少食啦，因為咧，我哋講到要個脾胃要好咧，一定要食啲健康同埋有益嘅嘢。 嗯， 因為零食咧好多都係人工添加劑， 係好多油啊， 又好啲味精啊嗰啲咧，呢啲會增加咗嗰個脾胃嘅負擔嘅。咁所以如果你脾胃虛弱，仲要咧要去消化啲咁難消化嘅嘢咧，咁咧就真係加重咗佢負擔，佢頂唔順噶啦。 嗯，咁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如果真係想透過呢個夏天咧，可以幫助到大家減肥啊，或者希望令到大家輕盈啲咧？ 首先咧，我哋盡量咧少開冷氣。不過好多 patient 或者朋友都話：，喂唔得喎，公司有冷氣喎、咁樣。咁我就會建議咧，盡量自己喺屋企嘅時間咧，可以唔開冷氣就盡量唔好開冷氣。因為一開冷氣咧，其實我哋就會受寒噶啦。而且我哋夏天係要咧出汗嘅時間啊嘛。咁星期六日咧唔使翻工嘅時候咧，最好去户外行下啦，盡量去曬太陽啦。咁我哋咧真係瞓覺先好開冷氣啦，即係日常生活嘅裡面咧，盡量出多啲汗咧。咁係一個夏天保健嘅方法。 咁有冇话有啲咩嘅食物咧？呢个季节系适宜食得多啲咧，又可以帮手咧，就系排下毒啊，或者去下水咁样嘅咧？ 嗱，喺夏天嚟讲咧，最好咧，梗系食下啲瓜果啊嗰啲啦。咁咧喺呢一个时间咧，除咗食饭之外咧，咁当然咧，生果都可以食嘅。咁譬如食翻啲时令嘅生果啦，如果中意食榴莲，其实都 OK 嘅，因为咧榴莲咧，佢虽然咧都有啲湿，但佢系偏温嘅一啲嘅食物啦。咁如果你话我唔中意食榴莲，其实咧我哋喺饮食个方面咧都可以饮下姜。茶啦，陈皮水或者陈皮茶啊，陈皮保利茶呢一啲咧，都可以咧去帮助我哋咧去温养嗰个脾胃啦，亦都系有啲祛湿嘅作用噶。 系咁啊，不妨大家可以参照下今朝早 Terry 分享咗嘅呢一啲食疗啦。咁啊，希望咧可以达到一啲好嘅功效，令到大家身形靓咗，心情靓咗，成个人都健康咗啦。 好啦，今个夏天咧，大家就靓靓啦。 好啦，唔该晒 Terry， 拜拜。 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高峰盛宴，散这别离，别垂头丧气。 7:24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时间过得几快，已经是朝早的7:24啦。哦， 是啊，小伯，是时候讲下啲打机嘢俾你听。 喂，好啊 ，update 下啲情报啊，连日本方面啊，一个咧商品价格调查公司啊， 啊 都指出咧，近排因为芯片短缺啊，嗰、 啊、 部啊 PS12345 系啊系啊系啊。 哇！真系咧，又炒价再升多一成 哦！搞错 啊！呢个真系估佢唔到。嗱，通常嗰啲新嘅嘢啦，推出第一年 OK 啦， 哦、 即系唉，你话炒到上天点都好啦、 嗯， 因为供不应求嘛。通常呢个好简单嘅经济学原理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差唔多接近一年过去了啦，因为我有啲朋友都打咗一年啦呢部机， 咁耐啦咩？有 接近 有一年噶啦咩？ 接近有啲。一手档嚟噶嘛、 啊， 一开始就拥有一部噶啦，我同你都羡慕唔到咁多啦。 我好耐冇即系喺个电视机嗰度打机啦，屋企即系因为有小朋友，唉，捐埋俾人添啊！我啲游戏机， 可能如果真系屋企无情情有一部咧， 啊 你又会打下嘅， 系啊，到时我又惊自己沉迷啊，荒废工作噶、啊、到时。 我自己咧近排睇翻《三国无双》呢部电影。 啊 好想打翻， 系啊，因为你真系打机嘅人咧，你系会系会中意睇嗰套剧， 系啊，你睇完之后咧， 睇完又会想打翻机， 系再睇埋嗰个The Rock 啊，嗰个咧揸快车嗰部戏啊， 吓 狂野时速啊， 九啊嘛去到， 哇，狂野时速原来拍咗十几年咯， 系啊。都谂住佢玩到冇得好玩噶啦、 啊，你以为 啊仲有啊？ 点解 有得再飞车、啊？ 一定要用呢个嚟搞笑啦！啊，点解一个人可以飞车飞十几年都唔俾警察拉呢？就系、是、狂野时速入面啦吓，云迪素啊，同埋只 Rock 啊咁样啊！ 佢、哦、哋真系好嘢，佢哋又拍到又飞机飞落嚟、 啊， 又成咁样， 集上太空噶啦嘛！ 系咯，系 讲笑啫呢个。 喂，嗱，你唔好以为讲笑啊！嗱，话俾你听，剧情嘅嘢，佢下一集就同你上太空。 我都唔出奇，因为上一集咧都已经系拯救呢个核弹危机啦。 系咯， 你谂下佢一开始个故事系讲云迪素好似系偷车同埋非法赛车啊嘛， 搞下搞下拯救世界。 系啦，原来咧拯救世界咧。你同我都做得到 的，我话俾你听啊！ 只要经历十二年同埋九集嘅节目， 我都谂到佢第十集啊！ 系仲要一样嘢，仲有一样，你唔得，你冇潜质 咩啊？ 我有，冇晒啲头发，冇晒头发， 剃光佢咪得咯？ 咁但系你会发咗，你会生翻啲头发出嚟啊嘛？你冇见佢哋生翻头发出嚟噶？集集都系咁噶，系咪 你谂下，如果第十集佢哋仲可以做咩啊？上埋火星飙车， 啊、 你点估到？ 真系可能， 真系估唔到。 到时咧唔系飞车咁简单， 系啊， 飞火箭啊， 同外星人喺火星嗰度碾车。 我都估到佢哋一定会讲话，点解你明明系净系识揸车，但系都识揸火箭或者揸飞机？跟住阿云迪素就：你试一试，唔通我识如来神掌又玩过你哋 咯？ 我估类似嗰啲对白啦，不过呢啲咧都系嗰啲热血电影啊，我自己睇咧都系觉得心即系个心都卜跳嘅，好刺激嘅。 成套戏啲人都系笑剧，其实放毒蛇。 系啊，迟啲票房反映得到噶啦。咁即系头先就讲一样嘢，就话佢嗰个叫做家用嘅游戏机咧，就继续热炒啦。咁啊，啱啱上架嘅 PS5 咧嘅主机咧，截至啊5月12日嚟讲咧，平均啊每一部咧大概啊售价咧系7.6万 yen， 咁啊高于新机嘅5万 yen 咧嘅建议零售价。因为连佢官方都调高咗，系、 嗯、 连官方都调高了。 佢系咩？冇嗰啲 C P U 啊？ 系咯，冇嗰啲晶片啊、半导体啊等等咯。咁啊 ，C P U 啊、I C 嗰啲冇晒。 系啦，乜都冇晒啦，咁样。咁啊，所以见到拍卖网咧就不断俾人炒高啦。咁啊，估计咧呢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咧会维持落去啊，去到下半年都系咁嘅。 唔知会唔会用咗啲奥运金牌去整翻 C P U？ 真系唔知啊！唉、哎，有机会我都想试下打部新机。 我都未有机会啊！ 今日是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十五，适宜栽种捕捉。 今日得咁少嘢适宜做嘅， 样样都可以做，睇下你想唔想做。今日忌开市、动土、祭祀、探病。 唔适宜做嘅嘢多过适宜做嘅嘢、哦。 每一日都会过，唔使谂咁多。今日都系纸飞机日， 我会记得重新享受接纸飞机嘅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回应有媒体报道指，香港因为疫苗接种率不足，将弃置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政府发言人话，运抵本港尚未使用的疫苗有189万剂，呼吁市民不要再持观望态度，趁疫苗充足和疫苗接种中心有足够容量时，尽早接种疫苗。發言人說，未使用的科興疫苗有大約105万劑，復必泰疫苗就大約是84万劑。目前庫存的復必泰疫苗使用期限將於8月中屆滿。發言人表示，由於全球疫苗供應緊張，為免浪費，政府會根據疫苗接種和預約趨勢，估算可能過剩的疫苗劑量，同藥廠商討怎樣處理，例如延遲付運、不予附運部分批次疫苗，或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疫苗全球獲取機制等渠道捐給其他更需要疫苗的地方。警方現正調查東涌滿東樓滿東村滿順樓發生的一宗兇殺和自殺案，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死亡，兩人都是22歲，警方不排除是情殺案。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女死者頸和手部有傷痕，懷疑曾經被男子襲擊，男子其後以尼龍繩上吊自殺，警方稍後將安排進行驗屍，以確定兩人的死因。警方昨日接到一名女子報案，指未能聯絡一名男性朋友。警員其後在案發單位內發現兩人已經死亡。警方表示，男死者任職兼職廚師，女死者是專上學院學生，兩人在2019年的網上遊戲群組認識。上星期六，兩人曾經到旺角一間遊戲機中心，女死者其后没有回家，家人曾经报警。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会晤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一批亲属，但国会仍未通过推动警务改革的法案。弗洛伊德的妹妹布丽吉特并没有前往华盛顿，她在明尼苏达表示，当法案获通过后才会到华盛顿。布丽吉特和另一批亲属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出席默哀等活动悼念弗洛伊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井栏树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马加烈医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姿态，自己欣赏。 本身鍾意迷幻音乐嘅 Gigi 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受到迷幻音乐嘅熏陶之余，都抱住一个粉世嘅感觉嘅，觉得身边有好多人都抱住一个比拼同埋炫耀嘅价值去生活，于是写低如何享受做自己。作曲填词有张曼芝自己，编曲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Gigi 张曼芝姿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37啊！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喺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0%啊！吓咁啊，今日头先我行翻过嚟嘅时候咧，就有少少毛毛雨啊， 系啊， 所以大家今日可能都要带翻把缩骨遮蓬伞。 最担心啊，今晚个月光唔知见唔见到啫， 唔紧要啦，林慧话有得上网睇啊嘛。 唔都要睇得到佢先影到嘅，应该系嘛？ 咁都要冇云天文台先影到噶，天文台唔喺宇宙嗰度影俾我哋睇噶嘛？ 讲得冇错啊！我最支持你呢一个说法噶，但你如果想。足不出户就能够睇到月光嘅话，而屋企又冇嗰啲露台啊、天台等等嘅话咧，可能啊，即系呢个透过天文台嘅网站去睇就 O K。因为其实琴日嘅月光都已经好靓噶啦， 系啊系啊， 你见到我寻日冇睇到添， 你冇出街跑步啊， 冇啊， 放下风啊嘛，俾自己个意思系， 寻日 即系 walk 下自己系嘛， 系啊，寻 日 收得夜啊， 哦，收得夜都坚持跑啊嘛， 冇啊， 我以前认识嘅白月号唔系咁噶。 断咗脚啦！你以前认识我已经断咗脚啦， 好翻嘅， 你 会 好翻 嘅， 你会好翻嘅。 嗱，我见你哋两个今朝早咁精灵，不如俾啲我你哋查下。 我仲有得少少嘅电量，我用埋佢。 可唔可以俾埋我？ 做 video 啦。 嗱，就咁嘅，有一单真人真事，咁听落去都几离奇嘅。咁睇下你哋两个会点样分析，即系觉得到底系咩人做，或者系发生咗咩事咧？咁、就系发生喺日本嘅。咁啊呢件事咧，或者呢个叫做小案件啊，就摆咗上去一个综艺节目上面，等大家睇下，都一齐谂下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咁啊，当事人咧就系一个三十几岁嘅空姐嚟嘅，即系岁开人哋嘅年龄，三十几岁啦，但系都好靓嘅。咁呢个空姐咧，佢就独自咧住喺公司提供嘅宿舍。咁但系因为佢空姐啊嘛，之前工作关系咧，就长期都唔会翻屋企嘅，即系成日飞嚟飞去。咁间屋咧咪冇人咯，系咪先？佢自己一个人住。咁某一日咧，呢个空姐完成咗佢嘅飞行工作，翻到屋企。奇怪的事就出现了， 是什么事呢？ 他发现浴室里面本来呢装得满满的洗手液没晒、 哦、 空空如也，而他的风筒呢，平时你知道日本人收纳得很漂亮的、啊、平时的收纳方法也都跟平时不一样、啊、即是个风筒啊。咁佢决定咧就离开屋企，即系工作之前，即系飞下一转之前 咧，有冇 set 个 cam 啊 ？set 一个闭路电视、啊，因为实在太古怪啦。 嗯， 好啦，讲到呢度，你哋觉得会系咩事咧？ 嗯，小华先估， 佢阿妈咯， 佢阿妈应该执我系咪啊？ 执我 系咯，所以咁啊， 用晒佢支洗手液， 系咪先？咁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咁而家注重洗手乾淨，咁我用曬啲洗手液， 系、啊、 都好合理啊！ 小白都講得啱喎、啊。如果香港嘅實情都係咁噶，有陣時咧，我屋企啲嘢唔同咗啦，啲擺位 都係屋企人嚟。 係啊，翻咗嚟擺低啲信俾我啊，跟住有胡湯啊，誒生日擺翻封禮俾我啊，咁樣啦、啊。跟住同埋佢哋有陣時突擊噶嘛，啲屋企人啊， 辣更你屋企人 係啊。咁你通常會俾鎖匙屋企人啦、啊 嗯， 正常你屋企會啦，知道 有 你屋企唔會你就乖咯， 哇好嘢喎、 啊，最孝順係你啊， 點做到咧嚇？ 唔係、啊，但係有啲咩事上嚟咧，俾翻條鎖匙屋企人你就唔係叫佢射上嚟，即係佢可以幫一幫你嘛， 係啊， 係啊， 特別有陣時候我自己唔記得帶鎖匙嘅時候，都有條鎖匙幫下手、 啊啊， 所以你真係將條鎖匙咧俾咗屋企人咧、啊，自己千祈唔好驚。因为咧屡见不鲜啊 ，O 讲嘅情况就系突然之间上咗嚟啦，或者你唔知嘅情况底下上咗嚟啦，帮你执下屋啊，煲下汤啊咁、样。咁如果即系都几合理嘅，头先你个猜测。 我估另一个做法。嗱，我睇咗呢个著名南韩导演金基德嘅作品，其实佢有一部作品咧，就真真正正讲呢啲咁嘅情况。有啲人咧系有啲咁嘅怪癖，中意咧潜入人哋屋企，住喺人哋屋企，用人哋屋企啲嘢，用完之后咧佢要摆翻好，跟住走。 系。 跟住咧， 但佢冇摆翻好 喎。啊，佢用咗佢嘅方法， 系啦，佢唔记得咗佢个摆。 系啦，系啦，用咗佢嘅方法摆。 因为住得太耐，唔记得咗佢本身制 边。我唔知系咪一个咁嘅情况，不过呢个都系好匪夷所思啦。我自己觉得，咁啊，当然即系嗰部电影最后嘅结尾就直情荒诞添。咁点荒诞咧？你自己入去睇啦。 哎呀，你搞到好想知 道。会唔会多一个可能性呢？其實因為日本啲樓房又唔係話特別高啦，咁我估佢都係住幾層樓高嗰啲，會唔會有啲小動物，例如貓仔，係擠擠擠擠擠擠，我覺得幾好玩喎， 呢個可能性都高喎， 擠係啦，擠走曬佢啲簡易，然後咧見到個風筒擺附近咧，又搞下佢啊，玩下佢啊，咁樣得閒吹下自己啊咁樣。会唔会只不过一小动物，例如猫仔嗰啲咧？ 又或者其实本身佢会首先怀疑咗自己先，系咪真系用晒啊？或者个遥控摆歪咗？ 会梦游啊？ 系啦，嗱，我睇嘅时候，我第一个谂嘅解释咧，就系会唔会系自己梦游？但佢又话佢真系唔喺屋企咁，咁好啦，到最后见到一样嘢发生咧，佢就真系个下巴都跌咗落嚟啦。佢平时去洗手间呢位女士嚟噶嘛，佢唔会揭开个厕所板噶。咁但系佢嗰日翻到屋企咧，佢见到成个厕所板咧系打开咗嘅、即系平时佢系即系佢会冚埋嘅。 系日本人呢啲厕所礼仪做得好足嘅。 系啦，咁咧个结果就系、是、阿、啊、欧你讲啱咗啊，原来真系有咧、 有呢啲咁嘅癖好啊， 系啊，有啲人啊，可能系无家者啦，或者咧系一啲 即系唔系无家者嚟噶，我几肯定咧，因为无家者咧有好多。因为佢潜入入去人哋屋企个风险咧，其实好高噶嘛。 系， 佢都系咩叫无家者呢？首先界定一下啦，国际有定义 homeless， 其实系佢哋 都因為某啲原因啦，而居住喺街頭嗰度， 可能財政問題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哋想唔想有一個蝸居咧？佢哋可能想嘅，但係更加多咧。如果你有睇《郭富城入陌路人》，會好電影噶。佢有睇《郭富城入陌路人》，其實佢哋覺得即係瞓喺街邊其實 O K， 即係佢唔需要話哇突然間我要住五星級酒店，係啦，因為佢無端入你屋企，其實好冇好無謂。但係去翻頭先嗰位就係嗰啲有某啲人有啲咁嘅癖好咯。 在日本咧，其實譬如代代木咁樣啦，即係個公園都有好多咧係著曬西裝打曬呔嘅人住喺個公園嗰度， 係啊， 因為佢哋都冇屋企，因為佢哋可能財政問題咁樣，咁但係佢哋又翻緊一份。其實是不錯的工，咁啊，咁就冇屋企。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啦，即係點解唔翻屋企？ 嗰度有個紙箱國噶嘛，代代木嗰度就係啲露宿者啦，或者冇家姐用呢個字好啲。咁佢哋就用個紙箱嚟居住咁樣，搭得好企理㗎。咁但係當然你一直 牀咁樣， 我哋咁樣講搭得好企理，即係有阿姐頭嘅人，梗係覺得點都係好 mean 㗎啦。咁我哋就唔多講啦。不過即係希望即係人人都有阿姐頭啦，只能夠咁樣講。 嗱，講翻呢個 case 咧，因為我頭先咪話咧嗰個空姐佢 set 咗个 cam 嘅，咁翻到嚟屋企咧，佢睇翻个 cam 啦，真系影到一个满面胡须嘅男人咧，入咗去佢屋企。咁后来当然佢会报警啦，因为即系佢真系住咗喺佢屋企，原来喺嗰段时间里面，咁佢又冇乜嘢嘅，佢都系咧自己带嘢上嚟食。咁食完之后咧就 執翻乾淨 就冲凉，冲完凉咁就執翻好乾淨啲嘢，咁然之后咧佢就走㗎啦，系啦，即系瞓一阵，跟住佢就走㗎啦，佢有瞓觉嘅。 佢系咪净系用佢个洗手间咧？即系电视，我 电视佢有开， 都有开， 电视佢都有开嘅， 有少少娱乐嘅。 嗱，咁根据即系警方即系话翻俾佢听咧，即系调查咗之后咧，就话原来呢一个人咧系惯犯嚟嘅，佢咧就系附近公园嘅流浪汉嚟嘅。咁佢咧原来就因为平时喺附近流浪开咧，就知道咗呢一栋大厦，因为头先讲系员工宿舍嘛，咁佢就知道住喺呢栋大厦嘅人咧。全部都是即系会成日离开屋企唔喺屋企嘅会飞嘅空中服务员啦，咁所以咧佢都好掌握到佢哋嘅行程啊。再加上咧，原来佢哋都有一个坏习惯，就系咧觉得佢哋嗰栋大厦咧保安几严密啊，亦都有一啲嘅电子锁，咁所以咧佢哋反而自己嗰道门咧。成日都閂唔冚啊，或者冇上鎖鎖得好好啊， 就咁打開就開咗。 係啦，即係諗住啊，下面即係已經大廈外邊已經有一個鎖啦，即係覺得好安全啦。 其實爆都唔使爆，就自己打開 就 開。 咁容易嘅原來。喂，睇嗰啲電影《Mission Impossible》又話要撳呢啲掣， 又話要瞳孔，又話指紋， 其實唔需要 你自己打開佢。 係啊，咁睇翻啲資料，原來話咧日本啊叫做呢啲入侵空屋。嘅案件裏面咧，有近五成嘅受害者都係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冇將住宅嘅正門上鎖，就諗住啊自己嗰棟大廈保安好嚴密啦，下面有人守住啦等等咧，佢竟然冇將自己嗰棟門上鎖，係啦。咁加上我又喺度諗啦，因為有時候譬如你去即係翻工咧，空中服務員咪拖住夾啊一抽二楞咁樣嘅，咁可能顧得啲行李嚟嗰棟門有冇掟埋，即係掟得實咧，可能你又未必記得咁樣啦。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会重复发生嘅，因为只要佢入过你间屋一次咧，佢喺里面可以揾到锁匙啊等等嘅嘢啦。咁下次佢再知道你离开间屋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入去进驻啦。 喂，其实你呢个咧真真正正就系南韩嗰个导 演，你睇嗰套戏 系啊，因为咧佢系2004年嘅作品啊。首先要讲啦，限制级嘅电影嚟嘅。咁啊，6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展嘅银狮奖嘅最佳导演奖殊荣添啊，就系讲一个类似你头先讲嗰啲流浪无家者啦，叫阿强咁先算啦。咁阿强就有呢铺人嘅。即係中意鼠入人哋屋企，跟住咧，鼠入咗一間屋入邊咧，就見到一個女仔，嗰個女仔咧就有老公嘅咁樣，但係個老公又成日家暴佢嘅咁樣，跟住咧到最後咧，就阿強咧，即係就東窗事發啦，因為成日潛入去人哋屋企嗰度，咁啊亦都有啲偷生暗戀咁樣啦，咁但係最後個故事結尾咧，好意識流。阿强系直情融入咗喺间屋企嗰度，佢学识咗一个伎俩咧，系冇人睇到佢，但系佢可以同嗰个女仔咧日日依偎咯，即系产生咗爱情嘅关系。但系咧嗰个 真系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系啊，最后咧仲用咗一个方法，我印象之后用咗一个方法咧杀死埋家暴嘅老公添。系啦，咁 呢套戏叫咩话？ 空屋情人。 空屋情人， 大家有机会 睇睇 呢一部电影作品啦。 上有数百公里，难 想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眼我爱想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自错。 嘅一路早晨， 早晨。 我想话咧，正话你哋讲流浪者啊， 系啊， 流浪者有冇样睇嘅？ 冇啊， 你知犀利哥我仲好记得。 嗱就系、是、啦，可能系犀利哥咁样，但系佢系一个流浪者。 系 咁，你亦都可能系真系好似一个流浪者咁样咧。我正话我翻嚟嘅时候，我俾一个形象讲俾你听下。你覺得佢係咪一個流浪者啊？嗰個就一路揸車翻嚟嘅時候咧，咁喺我哋公司附近，咁啊未轉上嚟廣播道之前嗰一節，我唔記得咗叫咩路啦。即係總之未轉上嚟嗰度咧， 即係浸會， 唔係係嗰邊啊，去 金城島， 去翻落啊，金城島嗰邊 係金城島。 我見到一個人，我形容一下先，佢幾高下嘅，差唔多五尺十寸，男性，身材結實。 係 點解我話佢身材結實咧？因為佢淨係著咗一條嗰啲籃球嘅褲，冇著上衣，著咗對波鞋，乜都冇啦。 係咪送緊貨？係咪送緊貨？ 唔係喎， 唔係。 咁全身都幾黑嘅，好大隻，結實的。 跑完步咯，晨跑咯。 又唔係喎，佢孭咗一個好細嘅背囊，但係向前面嘅，即係喺個心口嗰度。 但係冇著衫嘅。 冇著衫。後邊咧孭咗一個塑膠袋，跟住咧一隻手咧。佢嘅左手我記得好清楚，我簡直可以認人添啊！ 係 左手， 你盞紅綠燈停咗好耐啫， 係嘛？我就係講埋點解我望到佢咁耐啊！佢嘅左手掛咗兩把遮，兩把，一把咧係有花嘅， 係 都係塑膠嗰啲半透明，有啲花紋喺上邊嘅，一把大啲，一把細啲，掛咗隻手度。咁跟住嗰隻手咧都仲未完喎，佢一路咧係九十度咁樣晾起啦，然之後掛咗兩把遮之外，仲撐住一個袋。跟住佢嘅右手又攞住一个袋， 系 佢就系咁样。 嗱，到目前为止啊，表达到呢个男子好多嘢攞住， 系好多红装， 好多嘢攞住。 但系佢咩？但系佢系冇着上衣，但系我见唔到佢身上边挂住任何一件衫，冇。好啦，佢就系呢一个装束，呢个动作， 喺馬路中間度行，咁啊有來回線噶嘛，佢就唔係佢係喺啱啱喺兩條線嘅中間一路係咁行，一路係咁行，旁若無人咁樣。我揸車翻嚟嘅時候，咁我喺另外一邊線噶嘛，咁佢係咩？我身邊係咁行緊咯。好啦，咁跟住我過咗佢之後，咁我咁啱停紅綠燈，我又望到佢一陣啦。跟住紅綠燈一開咗，我咪繼續行啦。跟住佢又繼續行啦。如是者咧，佢每行一個紅綠燈，佢有一個好奇怪嘅特色。我肯定佢一個香港人嚟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佢永遠唔喺紅綠燈嗰度過馬路，而喺紅綠燈前後左右嘅位嗰度過馬路。呢個係香港人特色。 即 係 車與車中間過。 係啦，即係有紅綠燈係都唔行，係都要喺嗰啲。未到紅綠燈爭十步，我係 慳咗幾步嗰啲啦。 佢就專喺嗰度專左穿右插，於是者就喺個人群之中咧淹沒咗啦。咁你覺得呢一個人係一個流浪者啊，定還是真係咁啱落雨淋濕咗個身，不如我咁樣行啊？ 咁係流浪者嚟㗎啦，應該。 但 係 佢青靚白淨，唔係青靚白淨，佢黑黑實實，但係。即係又頭髮剪得好糖貼㗎喎、 哦。我諗到有一個職業呢、有可能㗎。就係朝頭早拍嘢呢、有時候譬如你開零落咁樣，咁、你可能拍外景咁，我唔知而家有冇啦，即係落雨咁樣，會唔會係有啲工作人員你知道因為拍外景好熱㗎嘛，咁好多時有時都唔會穿上身衫㗎啦。咁嗰啲行裝啊等等係一啲道具啊或者乜嘢，佢係咪要拎啲嘢過去呢？ 係 呢、個係第二個揣測啦，係啦，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睇到呢啲咁樣嘅景況咧，我覺得其實而家每一種身份嘅界別開始模糊咗啊！你覺得佢係呢種人咩？其實佢唔係嗰種人喎。你覺得佢係嗰種人咩？其實佢係呢種人，已經亂曬龍。 即係好多唔同嘅猜想咯。 係啊， 係不過即係頭先即係過馬路咧，唔應該打斜線過啊！喺翻即係呢個紅綠燈過咧，就一定係黃道正中嘅。 佢係咩人都唔緊要，都應該俾啲關心佢嘅，係啦。 系，我应该正话搞低车窗同佢讲声早晨。 系啊， 同埋用翻即系红绿灯嗰边行 系啊，喂，嗱，头先讲到咧，即系 Kitty 头刚啱讲话有啲无家者啦，但系都有少少怪癖啦。咁其实前排咧，即系早两日啫，咁啊喺长沙湾其中一个屋苑咧，咁一个男仔啦，咁啊23岁嘅，咁佢竟然咧就偷咗一啲叫做摆居民啊摆喺门口嘅鞋咧，跟住就又做一啲猥亵嘅举措咁样。咁呢个事件咧，我都几匪夷所思，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都系自己住个屋苑啦，都系将啲鞋摆喺门口啊。咁当然即系会嘈你嘅，都系管理处嘅人啦，因为叫佢唔好将杂物摆喺走廊嗰度。 而家都尽量唔俾添啦，因为惊即系 Covid 咧有啲。菌啊，定系点？觉得你唔好摆嘢喺出面啊嘛。 但唔系噶，依家佢啲私人屋苑全部都系咁啊，全部都系嗱，阿钟哥住嗰度有14对鞋喺门口噶嘛。 你见我咪即刻啤一啤啊，崔杰彤咯。咩冇啊？就系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啊，嗰啲人咧仍然搞家庭聚会，我都系唔明点解而家仲要搞大型家庭聚会啦。好啦，嚟到就系因为而家Covid 啊嘛。我哋将只鞋入嚟，可能会有菌，全部摆晒喺门口。 咁你啲邻居好啫，我哋嗰啲邻居，你摆多两对，佢就禁钟啦。 好难 咩？真系噶？ 系啊。 如果 同埋因为佢哋譬如有时啲铁闸开嗰个方向唔同咧，你摆多两对鞋喺出面咧，可能会阻系啦。咁佢都会话俾你听。 如果同一日同一时间一梯八伙，有四伙都系咁样，十几对鞋摆门口，你会禁晒四道门啦。定还是有佢啊？ 定还是叫管理处啊？ 系啊，其实佢哋会叫管理处，即系睇下你住咩屋苑嘅咋。我自己嘅冇乜所谓啦，系咪先？ 你冇乜所谓，因为你都系摆喺门口。我自己翻屋企啊，我都摆只鞋入去啊。 我觉得干净同埋唔阻到人就 OK 啦。咁但系有啲人会即系都觉得唔好嘅咁样咯，唔知点解。 其实好简单啦， 系咯， 呢一个情况可以将只鞋摆喺门口啊嘛。你住后市啊？你咪摆喺门口，你中意点摆都得。 系我嘅嗰度， 你中意点摆都得。 你讲到咁样啊？即系如果我屋企有前后花园，我摆喺街都得啦。 系啊， 摆街 系啊。不过即系讲开咧，呢啲细个俾人偷鞋咧，我真系有俾人偷过鞋。 有啊， 系啊，嗰对鞋仲要系即系普通嗰阵时咧，咪好兴狮子头嗰啲布鞋嘅，有100零蚊一对啊嘛。我记得咧，我自己行路行得衰啊，我左边脚咧会蚀得快啲噶。 哦，系噶， 嗯， 系啊， 一定有一边噶嘛。 系啦。 咁你嘅只鞋都蚀咗啦，你抽嚟做乜鬼啫？ 如果根据嗰啲即系同只即系啲医生讲咧，佢话你留意一下，如果你只鞋经常都系某一个位蚀先，即系你行路姿势有问题。 系啊，我都知道啊，不过改唔到啦，接近四十岁人系啊， 改到 改到啊，系咪？ 八十岁都改到，你肯改咪得咯？ 好啦，我试下啦。但系我想话嗰啲鞋系有嗰种味道噶嘛，即系嗱，我唔觉得自己只鞋特别香啊，但系都正常会有啲臭味噶嘛。嗱，又唔系。超臭嘅，你放心，又唔系上朝头早晨早流流讲话，哇， 食唔落早餐啊， 咸鱼味咁样啊！但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癖好咧？同埋你偷嘢唔好啊嘛，系咪先？即系 正所谓咩啊？ 系咪 一样米 养百 养百样人？你理得人哋有啲咩癖好？不过佢搞到人就唔啱。 系 啊，所以上次我咪话日本有一单新闻就系话，有啲佢哋去好多场合咪会除鞋嘅，即系你去食饭啊等等都会除晒啲鞋喺出面噶嘛。咁就系话啲人点解发现啊？走嘅时候佢对鞋喺度， 系 新嘅。 系啊，佢你嗰个好心地啲买 嗰 对 新啦，嗰个就好心地啲，但系最后都俾人揭发咗啦，就系佢又系有呢一个嘅癖好。好啦，咁样就会攞人哋啲鞋，但系佢就再劲啲咧，就系即系或者再详细啲咧，就做咗资料搜集，系啦，佢会买翻一对新嘅摆翻喺嗰度， 以物换物啫， 系啦， 啊又系嗰啲咯，即系随时你咧俾人偷咗嗰对鞋啊，喺翻嗰啲二手啊，嗰啲球鞋网啊，或者波鞋网嗰度睇得翻，咦呢对鞋咩？我对鞋嚟嘅，就喺俾人转一转手卖咗，好似旧时僆仔嗰啲背囊咧，即系你点解个书包俾人偷咗嘅？ 因为二手市场见到咯， 顺和嗰啲铺头嗰度有噶啦， 咁啊，所以大家吓去到边度咧，都睇翻住自己嘅财物就最紧要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将提供额外援助协助加沙重建。布林肯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和阿巴斯会面的时候宣布将立即为加沙提供550万美元的灾难援助，向联合国的巴勒斯坦援助机构提供3200万元人道主义救援，并在今年内向美国国会申请7500万美元援助，用作支持巴勒斯坦的重建工作。布林肯又说将恢复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以加强美国和巴勒斯坦的联系，但未有提供时间表。阿巴斯对美方提供的支援表示感谢，希望继续在美方参与之下，在国际法框架内以外交解决巴以问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3点，是跌75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3，英镑10.982，瑞士法郎8.671，澳元6.02，加元6.436，新西兰元5.613，欧元9.51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21美元，卖出1899.03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另外，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都喺九龙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比较挤塞噶，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平石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平石村。咁另外呈祥，咁另外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亚街路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非常之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之路慢线咧就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日本漫画家掘月耕平所创作的《我的英雄学园》来到 Season 5了，主题歌曲找到日本人气男子团体 Dish 演绎一首的歌叫做 No.1， 今次他们为了这一套的动漫度身订造作品，利用活泼热血的曲风演绎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Dish No.1。成立于2011年，早前因为一首的歌曲 Neko 猫而备受关注，几位的成员包括 Takumi、 Masaki、 Ryuji、 Toi 四人组合，他们说到将舞蹈和摇滚同时展现是一种特别的风采，希望大家一样喜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Dish No.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分啊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靓仔下，升498点啊，接近500点嘅升幅啦，争少少就上到29000点啦，咁啊距离29000点争80点到啦 ，Kenny 今日市方面有冇机会成就呢个29000点嘅佳绩咧吓？ 咁我哋好似即係琴日咁講呢個市況方面呢就應該係叫做係擺脫咗之前呢下、啊、就即係進一步呢就下跌27000点邊嗰啲風險啦。咁、就都係啦個關鍵頭先講得啱啦，就一定要即係上返去29000嘅得穩啦。咁就而且可以有機會突破呢先至可以有一個比較突破啲嘅走勢。如果唔係嘅話呢其實係返返去之前嗰個係即係窄幅波動嗰個交易波幅裏面啦，咁但係叫做氣氛啊、走勢上面嘅話咧，就係、有少少改善啦。 咁同埋都受惠翻就係嗰個係內地股市啦，因為琴日除咗內地股市啲指數平均都有2%以上嘅升幅啦，咁就再加埋就啲北水方面咧都係有流程持續淨流入嘅情況，都應該如果冇記錯，差唔多成十日係持續淨流入嘅啦。咁都係近之前調整以嚟咧，就比較係好少少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我覺得都有機會今日挑戰29,000樓上嘅水平，但係就睇下可唔可以就比較顯著突破同埋企得穩咯。 嗯，補咗鈣啊，所以企得穩啊，即骨頭硬淨咗咁樣啊。嗱咁最近咧即係睇到啦，中資金融股咧就係咁吸納啊，即係好似係咁升，係咁升咁樣啦。係咪因為 A 股正式開車啦嘛？同埋就係我而家先去追，會唔會太遲啊 ，Kenny？ 我覺得就A 股，即係你講得阿鐘哥都講得啱啊！即係 A 股咧，其實都有時幾反覆嘅，即係你好似看似上面咧就係即係轉翻好，但係突然間佢有啲政策出嚟嘅話咧，就可能咧就令到嗰個係經濟方面受到影響，或者個信心咧，我相信內地股市投資者信心咧都未係完全好強嘅，講真就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市況方面咧 ，A 股市場咧其實。就算升上去嘅話咧，都係要睇得緊啲會好啲。咁中資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第一受惠翻 A 股啦。第二咧就你睇翻個情況就係、是，我諗大家對嗰啲新經濟股份方面咧，態度都仍然係比較謹慎嘅。即係雖然之前有少少有個別有啲反彈下啦，但係一出啲業績差嘅時間嘅話咧，大家就好驚啦。咁所以變咗啲資金咧都係去買翻一啲比較大家覺得安全啊、股值比較低啊、比較派息係好嘅。內人股同埋內人股普遍都升得唔錯啦，咁跟住啲券商類股份都升得唔錯啦嚇，咁就去翻啲好傳統嘅嘢咯。咁呢個就反映翻咧，其實嗰個風險胃納咧就唔算太過強嘅，咁亦都係即係回應翻個市嗰個動力上面嘅話咧，其實就係、是都係要謹慎啲咯。 嗯，另外 Kenny， 我想睇睇嗰只快手啊，不得了喎、啊！你望佢個圖咧，即係你個心都 快手下跌喎。 嚟唔係啊？嚟一嚟喎、啊，佢真係一蹶不振、啊，一路跌跌跌跌跌，創上市新低205蚊、啊。咁其實係咪短期之內都未必可以即係喘定留到底咧？大家應該點樣去部署呢一隻股票？即係如果你揸住嘅，哇，最高去過400蚊嘅、啊。即係咁樣跌翻落嚟，挨近400蚊嘅喎，真 係。即係咧，嗱，依個咧就係頭先講完嘅啦，即係其實大家對於嗰啲係新經濟股份方面咧，仍然個風險位立都係麻麻地嘅。咁所以變咗咧個業績一差，即係業績好或者業績符合預期都未必升嘅，業績要比較 surprise 先至會升得比較好少少。咁但係業績一差嘅話就跌得比較金咯。咁就因為大家都係比較謹慎，咁同埋咧就相對翻之前嗰個估值計嘅話咧。其實之前個估值係冇錯嘅，但因為當時嗰、那個經營嘅環境同埋睇嘅前景同而家唔同，因為你而家過往呢兩個月嘅話咧，兩三月其實個政策風險係翻天覆地嘅改變啊嘛，咁變咗之前人哋 drive 落去一個前景好好嘅增長好勁嘅估值嘅話咧，其實而家就唔 work 啦，即係而家就大家唔覺得唔係啦，甚至乎咧就係而家即係嗰個諗法咧。有少少轉變，就以前咧，大家覺得咧嗰個係收入係不斷增長嘅 ，top line 不斷上升，就算個 bottom line 未得或者轉差唔緊要，即係當係呢個投資落去將來個變現嘅話咧，就先至係來力股。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啲人就會比較好現實地睇咧，究竟投放咗燒錢落去之後咧，個 bottom line 得唔得啦？因為大家睇唔到個前景究竟係點樣啊嘛，即係唔係話佢冇前景啦，但係睇唔到嗰個清晰嘅 picture 究竟係點樣，呢個監管個情況係點？咁所以形成咗就個業績差嘅話咧，就會跌得勁嘅。所以暫時都呢啲而家呢啲咁嘅股份咧就算跌得勁嘅話咧，都唔係適宜係低位攬咯。你等佢喘定先都要明 顯。唔好沾手住啦，真係。 咁Kenny 講開業績股啊，講埋呢兩隻啦。今個星期重中之重要睇只小米啦，同埋咧禮拜五放榜嘅美團點評啊咁小米琴日好似有啲好消息喎，係咪羅素富士都納入個指數啊？咁小米都係消息不斷嘅，呢份業績可唔可以睇好啲咧？至於星期尾嘅美團點評嘅業績，你又點睇 ？ATMX 仲有冇升勢咧？交俾你講下啦。 如果講真，小米同美團比嘅話，雖然美團我不嬲都中意嘅，但係不過而家又係啦，個監管風險相對嚟講大。咁但係小米方面咧，就其實就會細好多啦，因為佢賣手機為主啊嘛。咁當然佢賣手機最後其實都希望係搞生態先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個IoT 啊同埋互聯網收入方面咧，個比例都係增加嘅。咁但係始終嗰個係即係 Bread and Butter 都係嗰個手機上面啊嘛。 咁所以變咗就相對嗰啲即係互聯網嗰個係呢個反壟斷啊嗰啲就會大跌影響。咁同埋你見股價走勢都係噶，你見個圖咧小米都係比較穩定地係復甦翻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小米相對會安全啲咯。美團咧個焦點就會睇翻咧究竟嗰個係搞呢個係 社區團購 社區團購啊，即係咧你睇翻啦，呢個。業績完咗之後都要睇翻一樣嘢，就係佢好騰訊同阿里巴巴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嘅。除咗業績因素咧，佢會講咧就將未來嘅新增嘅利潤咧，就係投資翻啲乜乜乜咁樣。咁阿里巴巴就投資翻去改善嗰啲商家嘅營商情況啦。咁即係其實簡單啲反面，即係另換一個角度睇就話阿里巴巴要賺少啲咯，等嗰啲商户賺多啲咯。咁騰訊就投資翻落去三大範疇裏邊啦，但係。以前大家覺得投資梗係好啦，即係對於未來嘅收入係會有個幫助啊，盈利有幫助。但係如果而家大家嘅角度睇個投資咧，會唔會要投資落去咧？係為人民服務咧，係改善翻反而啲客户嗰個情況咧？咁我諗美團都會係睇個新增利潤上面嘅投資會唔會做啲乜嘢咯？ 咁所以散股民咧就可以自己多做功課參考一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Kenny 鄧青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傾過， 拜拜。 唔該 曬，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點解咁講咧？ 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O， 怎么 有什么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想聚焦講下咧，關於啲長者啊， 係 長者乜嘢咧？就係咧啊，有冇諗過啊？到你百年歸老嘅時候，同你嘅老伴咧，都影翻一輯婚紗相。 之前係嘛？百年歸老之後就冇得影噶咯。 係啊，之前啦，之前啦，即係可能 冇咁遲啊。 結婚係 OK，愛得及時啊， 係啊， 切勿愛得太遲。 每五年影一次，每十年影一次咯。 喂，我自己都 咁你要影噶咯，小白。 我是每十年影一次，未够时间。 哇！即刻褪。 我有阵时觉得咁样， 应该每十日影一次啦，十年。 你知唔知？十日影一次嘅 selfie 嚟嘅啫。 讲开结婚呢一样嘢，内地咧，我印象之中新增咗一个法规咧，60至90日咧结婚冷静期 啊，即系结咗婚之后，住咗拆之后， 系啊， 60至90日之内， 系啊。佢費事你咁快離婚， 即係你可以喺呢60至90日之內 係啊 反悔啊， 唔知點樣取消嗰個結婚手續咯，唔可以講反悔嘅，反悔一字咁難 取消， 好 hurt 啊！聽到我真係好開心 你知唔知離婚都有冷靜期喎？內地 係 即係等你 60至90日， 好似係90日啦，咁呢個睇翻啦。咁但係佢又話因為太多人離婚啦，咁 啊 等大家冷靜下， 係啊， 幫大家 係啊， 追翻啲婚姻。 你離婚率咁高咧，唔掂噶嘛，即係喐就話離婚嗱，當然你話情侶之間講一講話分手啦、離婚啦，講出嚟咁容易，你估咁即係實際係咁容易咩？但係內地就真係好流行嘅，即係一紙婚書咧，即係但係監管當局嘅梗係唔想呢件事發生啦。首先。做嘢都做多咗啦，同埋入面都存在好多嘅，即係究竟真同假結婚啊嗰啲咧，那個離婚咯，嗰、那個又係另一個嘅考量啦。咁啊，嗰啲下山三百字，好似 Dicky 咁樣講啦，即係表過不提啊，唔講啊抄翻佢呢個。 今日呢個係咩優惠啊？ 喂，呢、這個好喎、啊，嗱，有公開大學嘅學生咧，就組成啊呢一個咧。銀髮族嘅呢個義拍團啊，義拍團就即係幫咧啲長者咧去再影翻一輯咧婚紗相， 幾好喎 ！Richard 係唔使錢嘅，頭先講義拍啦，即係佢哋都係義工咁嘅服務咁樣。咁有呢幾位咧 ，total 有四位嘅學生嘅，咁有兩位咧就負責咧婚攝。嘅影相啦，另一啲咧就負責化妝咁啊，都係嚟自咧佢哋學校嘅呢個電影設計同埋攝影數碼藝術，哇好長啊嚇嘅藝術榮譽學士嘅、一啲嘅四年 年級生嘅咁啊，即係啲畢業生想回饋翻個社會啦，或者佢哋嗰個、叫做 final project 啊，可能都係啊影下啲長者。喂，其實咧年紀大咧。好好睇嘅，有陣時我咧睇呢個安東尼學件事咧，就係我原先想攞鐘哥嚟做例子，但係我用咗安東尼學件事 啦。我唔你望住佢，但係講咗嗰個名， 我唔介意你將我同佢擺埋同一個界， 同一個 task 㗎嘛，係咪先？演藝能力值咁高，因為我睇呢個《爸爸可否不會老》咧，嗰部奧斯卡電影啊，咁多皺紋。咁有型嘅咁样、啊，我老咗都咁型咁靓仔就好啦。咁 但你老咗都冇用啊，更型更靓仔都冇用，好悲哀啊， 系咪啊？ 香港呢个市场唔接纳老人家噶嘛？ 接纳， 接纳， 边接纳啊？ 接纳， 边接纳啊？ 接纳。等阵先，我要举一个著名例子，收歌啊，继续开 show 啊， 接纳嘅。 跟住就系话做咩？你仲要开 show 啊？即系又系呢啲咁样，边接纳啊？即系你成个氛围系唔同嘅，即系真系冇咗呢啲唔好話，唔係話外國嘅月光特別圓啊，係只係我哋呢邊嘅月光有缺陷啫。 係啦，唔係不過依家慢慢改善緊啊！你見啲後生仔都幫啲長者去影呢個婚攝啦。嗱、我覺得係咁嘅，結婚嘅時候咧鬧哄哄咧就一對戀人們啊打得火熱，當然哇又話去加勒比海，又話影相，又話邊度邊度影咁樣啦。我覺得嗰張相咧都冇代表價值，最好咧就係一開始結婚嘅時候唔好影婚紗相，到你咧結婚30年咧你先影第一次， 係啊，喂，有個目標啊嘛， 呢個一個里程碑嚟啊嘛，你未唔會咁容易離婚啊，或者大家有個盼望， 咁老婆老婆咪等嗰輯結婚相等30年， 係咯， 唔係等啊，係一齊建立啊。 唔係，咁我覺得佢都影兩次嘅，即係結婚嗰時，唔係因為女人會，女人會覺得青春留善影啊嘛，咁唔係代表影咗就唔好噶嘛，係咪先？影完30年再影。 係咯，因為通常影婚紗嘅時候，特別係新娘啊，又要減肥，又呢又老又做 facial， 即係無求令到自己最 fit 嘅狀態著嗰件婚紗噶嘛。咁如果等30年？唔系唔得， 都 fit， 都 fit 嘅， 几多美魔女啊！真系，系啊，做咩？ 美霸车魔女，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好嘅地方咧，就系因为有啲人真系因为某一啲原因咧，以前结婚系冇得影一次结婚相嘅， 资金啦，或者即系搵到门路啦， 系啊系啊等等，即系有好多原因。咁而家可以即系因为有时可能会摆咗喺心嘅，觉得好似有一个少少嘅遗憾咁样。咁呢个咧，直头可以好似。帮他们圆满了一个心愿、 啊。今次我看回报道呢就说很多、叫做夫妇呢已经结婚45年了。当然呢也有很多笑料在报道那里的。譬如说这个 pose 啊我40年前就咬腰就得啫，你而家仲叫我咬腰啊！我阿叔都唔掂啦，条腰咁样。但系呢啲系纯粹系报道嘅笑料啫，咁啊令到即系有份负责嘅工作人员都 而家摆嗰个 pose 唔系咬腰啊，咬柴噶， 系啦，咬柴啊，咬柴。唔系，但系亦都睇到佢哋愿意去坚持咯，系咪先？熱辣辣咁樣廿幾三十度，你估個男人穿住件西裝褸， 呢啲咪就係愛咯，哈利。 係啊，我就係想講啊，呢一樣嘢簡直係咧，即係婚姻嘅里程碑咁。 但其實你冇諗過，可能係公公上映，婆婆係，哎好啦，陪你啦咁樣咧。 兩樣都有嘅。 係咯，兩樣都有 嘅 喎。 係啦，今日有啲讀少少內容出嚟，幾感人嘅，因為我覺得㗎。有個學生咧就話一對公公婆婆咧，其實佢哋已經70幾歲㗎啦。咁婆婆咧患病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20幾歲嘅花樣年華咁啊，當中咧有40-50年嘅生活咧，都係喺疾病底下度過啦。但係嗰種咧不離不棄嘅愛情觀同埋人生觀咧，即係感恩呢兩個字咧，講咗1億次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趁住咧，大家還可以影相，還可以咧化妝靚仔靚女嘅時候咧，不妨我哋珍惜眼前人啦，影翻張靚相啦咁樣。喂，其實即係好多時咧，即係連嗰個學生。哥自己都话咧，影得两影咧，自己都 眼湿 湿 系咪？ 自己眼湿湿。喂，如果啊，大家都成日话白头到老，永远同心，又有几多对情侣真真正正走到去叫做生命嘅终点？ 哇！你越讲越唏嘘嘅，点解？ 唔系、我听到都眼湿湿喎，系 啊 ，OK 噶呢啲煽动人情绪嘅嘢，我做开噶，有一段时间。不过依家都系 focus 翻数字啊，感动方面咧， 但有时呢啲古仔都要调剂下你嗰、那个，你嗰个理性嘅。 你讲嗰啲数字，你成日讲嗰啲数字，咪又系煽动紧人哋情绪。 系啊， 跌咗， 唔系嗱，我可以讲翻呢一个嘅快手咧。 跌咗九成， 跌咗九成， 你仲唔系煽动情绪？ 可能啲人喊得仲夸张，喊得仲夸张，俾感动嘅眼泪咁。 呢个系在心里流系嘛？ 系啊，唔知系咪真系咁？ 不过呢一个咧，我觉得开心嘅即系邓公公婆婆开心咧，就系嗰个仪式感啊！好，成日都话咧喺一段关系里面，你需要有啲仪式感啊嘛。咁我相信都唔系话净系去影相，即系呢一批公公婆婆先至即系白头到老啦。其实好多老人家都白头到老啦，但有啲咧感情系 keep 到，即系大家都会一齐你陪我癫啊，我陪你去玩啊，即系嗰一个先系最影低最靓嘅 moment。 你哋讲老咗之后啊嘛， 系啊， 老 咗 继续系陪你去癫陪你去玩， 系啊系啊， 唔通十八廿二咩？ 都 十八廿二， 可能有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本身自己嚟嘅。 我都想翻翻。 我想问呢个二妾咧有冇分话公公婆婆想西式定系中式咁样噶？有冇得拣噶佢哋？ 都暂时我睇照片咧就全西式， 哦， 婚纱、西装嗰啲。 因为我估咧，其实举办呢啲二妾咧，佢哋都系学生哥，自己都还紧关翁，都系咧左左拗右拗啦，仲咁样，即系可能揾啲有冇啲 sponsor 愿意支持呢啲比较有意义嘅举措啊咁样。 呢个我系绝对赞成嘅，即系有阵时无论任何年纪，大家喺埋一齐同一个社会里边咧，应该系互相去照顾，而唔系互相去排斥嘅。 系睇翻啲相，哇！啲公公婆婆笑得咁灿烂，即系抵啦。 系拉翻高啲个心口，唔好咁低胸。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14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9日。1991年5月26号，一架由香港前往奥地利维也纳，中途停泰国曼谷的航班卢达航空004号班机，在泰国至奥地利的航段中起飞后不久在空中失事解体。失事航班型号为波音767，全机223人罹难，当中包括52名香港人。调查发现事故起因是飞机的推力反向器隔离阀发生故障，令客机失速下降，并于4000尺高空解体。这次空难是历来首宗亦是至今导致最多搭客死亡的767客机空难事故，亦为泰国境内至今多人死亡的空难之一。5月26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天生魅力，能够令持有相反态度的人都会对自己另眼看待，敬佩有加，性格充满对比性的矛盾，容易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是你调查巨大事故的绊脚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型事故的调查报告会真正防止事件再发生，还是只是沦为一份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回应有媒体报道指，香港因为疫苗接种率不足，将弃置数以百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政府发言人话，运抵本港尚未使用的疫苗有189万剂，呼吁市民不要再持观望态度，趁疫苗充足和疫苗接种中心有足够容量时尽早接种疫苗。发言人说，未使用的科兴疫苗有大约105万剂，伏必泰疫苗就大约84万剂，目前库存的伏必泰疫苗使用期限将于8月中届满。发言人表示，由于全球疫苗供应紧张，为免浪费，政府会根据疫苗接种和预约趋势，估算可能过剩的疫苗剂量，和药厂商讨如何处理，例如延迟赴运，不予赴运部分批次疫苗，或者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等渠道，捐给其他更需要疫苗的地方。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会晤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一批亲属，但国会仍未通过推动警务改革的法案。 弗洛伊德妹妹布丽吉特并冇前往华盛顿，佢喺明尼苏达表示，当法案获通过之后先会到华盛顿。布丽吉特同另一批亲属喺明尼阿波利斯市出席默哀等活动，悼念弗洛伊德。以弗洛伊德命名的警务改革法案，去年六月在国会众议院表决获得通过，当时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未对法案进行表决。今年三月，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这项法案，但由于两党在法案内容上出现严重分歧，这项法案目前在两党各占50个席位的参议院仍未获通过，未能如拜登所愿在25号签署成为法律。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美俄领导人峰会，将会是拜登上任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利用亲身接触的外交寻求双方可合作机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问题以及合作对抗新型肺炎疫情、解决区域冲突等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冰岛会晤之后，相信美俄在军控、气候变化、北韩核问题和阿富汗等问题上仍有商讨空间，但达至成果相信有相当难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同正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流至关重要。俄方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愿意进一步同中方密切战略协调和配合，捍卫多边主义，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杨洁篪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款签署20周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将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战略协作成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3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3，日元108.79，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6，人民币6.412，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94美元，卖出1899.21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坏车，排到去观塘警署。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海泥村。就是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海泥村。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中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清丽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口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口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一带仲是慢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一带就挤塞，反而是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染布房街这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过 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的、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过了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仲系繁忙噶。咁喺沙田方向，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龙尾浸会桥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弥敦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仲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去到天富海湾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第二台 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阿田啊，列车门关上嗰阵咧，你要点做啊？ 咪就等下一班列车咯，豪仔。 答中啦！ 但我答中系咪有奖啊，鹏仔？ 系有奖嘅，不过咧系俾听众而唔系俾你啊，田。 想答问题赢奖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就系我哋 风速快活人。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bert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你嘅朋友有一对乐队啊，就系石山街嘅 Martin 同埋杨彤。早晨， 早晨 ，Kitty。 嗱，咁你哋两个咧都算系今年出道啦，2021年出道嘅唱作乐队。咁你哋叫做石山街咧，我觉得好浪漫，因为本身咧你哋即系第一次见面咧，就系喺呢个石山街呢个地方啊。可唔可以回忆忆述下嗰阵时系个情景系点样嘅咧？ 好啊，其实一开始就因为咧有个人成日喺网上面咧 like 我啲嘢啦。 哎哟， 咁佢个名字又好易记，即系佢个 IG 系好短嘅，佢一 like 咧就会睇到。 哦，即系嗰个名 字，系啊，佢个名字。咁所以咧，我就揿入去睇下呢个人系咩人啦。咁跟住又听到佢啲好好听嘅 cover 歌。 咁跟住我就已經急不及待要private message 佢啦，我就話你有冇多啲 demo 俾我聽啊？ 哦，即係網上面認識嘅，初初係 係啊，咁佢就 send 咗一條 link 俾我，咁就入面有六首 demo 歌，六首 demo 歌都好好聽， 即係佢嘅才華打動咗你啦。 係啊，佢把聲咧，佢把聲唱，佢嗰陣時啲 demo 係英文嚟嘅，咁佢自己寫啦，跟住又自己錄啦。咁佢把聲咧，係唱完之後咧，係我所有 friend 都係咁講嘅。其實， 你仲俾埋 friend？ 係啊，冇錯冇錯。我先係急不及待要全部人全，我要全部我啲 friend 都要聽到佢把聲嗰種感覺啦。然之後我啲 friend 全部都哇，真係好聽，真係心心眼嘅，大家聽到 迷上咗啦，已經 冇錯。咁咁我就嗰陣時就所以就因為其實佢啲 demo 咧，用電話錄嘅。咁所以佢後面有啲雜聲啊、開門啊、閂櫃啊，你就喺屋企人喺度嘛。咁所以我就話，不如你閂埋道門，我借支靚少少嘅麥俾你錄啦咁樣。 哦，咁就促使咗第一次見面啦。 係啦，咁 你係咪有私心先？即係你覺得佢啲 demo 實在太好聽啦，求其揾個藉口話人哋有閂門聲咁約人哋出嚟，定係點樣咧？定係真係覺得啊，我好想同佢即係音樂上面有啲合作咁，所以不如都見過面做個朋友啦。 冇錯，以上皆是。咁就 佢嘅私心就係想一齊錄音，即係擺喺佢嗰啲 production 裏邊。因為我當初都好欣賞佢自己嗰啲製作、嗰啲成品，即係音樂作品。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大家即係音樂上面合作咁。 嗯，好，等我八卦問下 Martin 啦。頭先佢講嗰個無啦啦係咁 like 人哋啲嘢，咁就係你啦。咁你唔識得佢嘅時候，你係點樣喺網上面見到佢，然之後就 follow 呢個女仔咧？你係又俾佢啲乜嘢吸引咗咧？ 我咧嗰陣就真係因為我自己又開始寫緊歌啦，咁我就喺度好欣賞即係本地一啲即係音樂人咧。咁我其實都 follow 好多嘅，佢咧係其中一個。 戴翻頭盔先。 咁啊，人哋而家個個以為我 like 親嗰啲咧，都聽到呢個故事之後就覺得anyway， 咁就係咁啦，係即係覺得佢嗰陣。自己識寫歌啦，識寫詞啊，識自己去拍 MV， 成件事好，即係個 package 好好，好完整。 咁你中間有冇 common friend 嘅？其實你同 好似真係冇喎，當初 即係真係喺網上撳嚟撳去，唔小心就撳到有咁又見到一個咁樣嘅人。 因為我係因為識佢作品先嘅，即係我聽過佢啲歌，咁我就好。就跟住就 follow 咗佢， 因為嗰陣時我都 solo 有出歌嘅，我自己 ，OK， 即係就咁擺上網嗰啲啫。 嗯嗯， 係啊， 咁啊，緣分將你哋拉埋咗一齊啦，就促使咗第一次嘅見面啦。咁好啦，見到真人嘅時候有咩感覺呢？ 佢個人咧就冇想象中咁深沉咯，我諗。 我係淺白，我係膚淺。 唔係，即係話你開朗。 係啦，比想象中開朗。因為其實你個 IG 雖然佢都係咁講我嘅，佢話我以前個 IG 咧就成日都好多黑色嘅相啊，即係 好酷啊，啲冇嘅嘢， 係唔笑嗰啲相啊咁樣。咁我睇佢其實嗰陣時都係嘅，你嗰啲即係你嗰啲係唔係啲唔會有啲開心嘅 caption 啊？ 一啲係咯，一啲即係我諗社交媒體上面都係一啲自己 present 出嚟嘅幻象， 錯出嚟嘅幻象， 係啊， 即 係 你哋想表達嘅一個形象，就係呢一啲酷酷地。 當年係咯，當年係， 當年都唔係好耐之前啫，係嘛？你哋嗰陣時 五年前， 都五年前啦， 差唔多係啦，係。 OK， 咁跟住就一齊合作，就不如做一對組合叫做石山街啦，因為既然喺嗰度約見面咁樣。 呢個就之後嘅，因為其實識咗冇幾耐，我哋都有一齊表演啊、寫歌，但嗰陣時就好純粹，因為我哋各自都有自己寫 solo 嘢或者 solo 表演啦，咁所以我哋就冇諗咁多，當時就淨係叫自己做。逢親出 show 咧，就會叫做楊彤 and Marston 或者 Marston and 楊彤咁樣，其實冇諗話要改咩名咁樣。係收尾同公司開始傾話，不如出下廣東話歌啊，做一個組合咁樣啦，咁樣先至有呢個名嘅。 正式改一個名嘅。 係啦，咁咪調翻轉諗咯，即係喺度 brainstorm 有啲咩可以攞嚟做我哋組合名咧？ 曾經諗過啲咩咧？被 ban 咗嘅。 我哋其實初頭係真係想好。點樣好抽象咁樣係攞，譬如我哋第一個字英文字母咁樣 M 或者 MAYT 咁樣，即係之類嘅嘢，好抽象，即係好似冇乜意思，冇乜意義咁樣。咁但係後屘自己覺得都。 即石山街呢個名係好真係象徵住第一頁嘛，因為我當初喺嗰度問佢借咪啦，咁後屘就一齊真係出好多 show， 咁之後再 lead 到佢而家係同公司我傾緊偈，我同老闆傾緊偈咁嘅樣，所以就係咯，石山街個名都幾中意。 嗯，咁我都覺得呢個幾深刻咯，即係一條街名咯，其實係 咩 事 咁樣 嚇，即係彌敦道咁樣，好彩你唔係約喺第二度。 我哋嗰陣時講笑話，我哋應該改個靚，即係再 外國嗰啲咯，外國嗰啲。香姐嚟 就會成日會去到嗰度， 系啊，因為有個 friend 一見到我哋 post 嗰啲同其他可能雜誌啊嗰啲訪問咧，通常都喺石山街影相。 哦， 咁啲 friend 就會問你哋究竟有幾多張相係喺嗰度影嘅？ 咁都 OK 啊，即係成件事好似好有頭有尾咁樣就完成咗咁樣。咁好啦，咁今年咧你哋就叫做正式出道啦，就推出咗兩首排台歌啦，之前就有首《暗戀家》啦，跟住今次咧就想嚟介紹一下呢一首《幻象》。呢、這個《幻象》咧比起上一首咧，我就覺得比較迷幻少少，或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沉少少嘅，即係好似都有一啲 message 想帶出嚟嘅。咁可以講下你哋第二首嘅創作其實係。有啲咩 idea？ 呢首《幻象》咧，就其实系真系我哋第一次即系相识之后第一次写嘅歌嚟嘅。 哦， 咁我哋嗰阵系真系约出嚟去揾一部街边嘅钢琴啦，好多嗰啲 Play Me 钢琴写。咁就系咯，嗰阵就写咗个曲，因为佢当初佢想我哋大家都倾偈嗰阵咧，就觉得成日好易喺一个即系生活圈子或者朋友圈子里边会觉得俾人误会嘅感觉咯，即系可能人哋觉得我系点，其实我系咪真系咁样样咧？咁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一啲人哋即係冇認識過我而俾我嘅一啲嘅定型或者係假想嘅嘢啦，咁就所以寫咗一首英文歌叫做 Misconceived 之前，後尾咧就識到我哋詞人啦，今次嘅詞人啦，鐘雪，咁就佢睇完英文詞之後咧，佢就話其實可以再點提啲咯，直情係講即係性別定型咁嘅樣，即係趁住我哋係男女組合啦，咁可以係用一個即係男嘅角度覺得哦，點解有時？即係由細到大，點解一定要灌輸一啲點解我係男就一定要係即係剛強啊，一定係要唔可以軟弱啊之類，要好似野獸咁樣咁， 要 aggressive 嘅男仔一定 aggressive 嘅，女仔一定好温柔嘅， 要好温順啊， 或者好體貼嘅一定要咁樣嗰啲咯， 係啦， 自然嘅有時好自然反應，由細到大俾人灌輸就係覺得可能某啲形象嘅人就會係做某啲嘢嘅，咁就希望大家可唔可以？同我哋一起就諗一諗，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咯？即 咁，你哋自己有冇一啲親身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嘢係好多人都會誤會你或者誤會你哋啦咁樣。 嗯，我諗可能你長頭髮咁樣咯， 會誤會你 形象上面就係咯。譬如我之前嗰幾年就長，而家都唔係好短啦， 但 係 都唔算 短咗少少啦。係啊，咁就會有好多人就剪咗佢啦，或者係即係點解即係男仔一定要短頭髮啦？佢就覺得就好似清爽啲之後，咁就覺得嗰幾年咧留長頭髮就其實係，譬如你出街其實好多人望嘅。但係係一個訓練自己嘅心態，就係唔需要太介懷人。 你之前長到點啊？啲頭髮 之前長到。頭先我最長呢、這個， 哇！嗱，佢係指住佢個背脊中間嘅位置，即係長過我啦，起碼係。 不過當初其實係覺得 咁係直定係攣啊？ 我啲頭髮好直㗎， 即係你嗰陣時留長頭髮，即係長到去差唔多去到腰啦，係嘛？腰上少少嘅位置啦，就都係直髮嘅。咁你有冇扎邊啊？定係點樣打理去啊？定係染髮啊？咁樣咧？ 咁又真係冇，但係通常出街都會扎。即係雜計啦，因為好、出街好大風啦，即係吹到周圍都係，咁就係咯。但係我嗰陣係覺得呢幾年留長頭髮嘅，即係個心態就係唔需要太介懷人哋點樣睇你，即係因為始終你點睇你自己先係會緊要啲咯。因為人哋對你嘅睇法可以轉咯， 係。即可能睇下會覺得其實幾型啊，幾順眼啊。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對自己嘅價值觀係基於人哋對你嘅睇法嘅話，其實你係站唔穩咯，即係你企唔穩啊。你因為人哋覺得你講嘅嘢就唔開心咁就係咯。 咁楊同你第一次見佢嘅時候，阿 Marston 係咪就係留住咁長嘅頭髮啦？ 係啊，不過好似扎緊辮， 扎緊辮嘅， 係啊。 咁你又有冇真係？有一個固定嘅印象咧，第一眼望到佢嘅時候，好似你頭先咁講 啊，係咯，就係、是、譬如可能喺社交媒體上面就見到佢，可能覺得佢會係比較唔開朗咯， 係 或者係 陰沉啲嘅， 但原來就唔係咯，同埋。 講嘢幾有禮貌咯。 即係睇樣就唔覺 有禮貌嘅， 即係留到咁長個頭髮就唔覺得佢有禮貌， 一定好粗魯啦。 唔係或者嗰個感覺係我行我素一啲咯，係 係 咁但係其實長頭髮都可以好有禮貌嘅。咁但係點解而家你又剪呢？ 其實我都想剪好耐嘅， 又唔關人哋事嘅，嚇唔關人哋事，唔關其他人事。 唔關人哋，因為我當初留咧就係想即係玩下，即係覺得我留過一次啦咁樣。咁就係咯，而家都 keep 住就係其實長頭髮多多少少造型咁樣。 哦， 但係我都想剪短。 咁嚟緊啊，你哋石山街呢個組合有冇話希望做出嚟作品係有啲咩嘅形象，或者你哋係想走一條乜嘢嘅路線咁咧？ 我想呢，我哋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喜欢唱歌啦，咁我哋通常写啲嘢都系会围绕我哋想要一啲 pop 嘅 focus 嘅，但系个音乐风格可能编曲上就会系着重喺电子编曲方面咯，风格上面就咁，但系亦都会有佢叻弹琴啦，咁所以就会有啲 chord 即系好多 keyboard 啊嘅声喺入面咯。咁如果音乐风格就上面就咁样啦。咁而词方面咧，我谂我哋两个中意讲嗰啲嘢都系希望，无论份词嘅主题系咩咧，希望都系大家听完之后咧可以觉得有某啲包袱系放低咗嘅，听完之后。是希望可以做到呢個目的咯，我哋呢、這個我哋嘅音樂 係即係都希望做到少少療愈系嘅感覺啦，係啦，或者即係帶到一啲正面嘅 message 俾大家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咧，我哋就聽下你哋帶嚟嘅呢一首《石山街嘅幻象》。 好多时我哋都会有花名啦，街道都系一样。有冇听过二拉巷、思姑街、长命斜、朱士里呢啲奇离嘅街名呢？你又清唔清楚香港街道嘅花名呢？其中有一条叫做鸭蛋街，到底系边一条街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为两餐乜都肯制，全世撞正输晒心艺制，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着头劲，连博懵捞变满矿唔曳，做军监等经已系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倾倾，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输光唔使兴，做老千梗好搵个皇帝，扮蟹奶嘢真正系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鬼马相星，鬼马相星， 真系有型啊！ 鸭蛋街其实就系上环嘅永盛街。原来以前呢一条街嘅铺头通通都系卖蛋嘅。至于点解叫做鸭蛋街，唔叫鸡蛋街、鹅蛋街、蠢蛋街、皮蛋街，又或者咸蛋街或者龟蛋街呢？冇办法啦， 原来是因为当其时呢鸭蛋是最卖得的。咁奇怪，喂，点解唔系鸡蛋最卖得嘅？唔通啲人真系攞晒啲鸭蛋去做咸蛋同皮蛋，所以咁卖得？啊，原来唔关事噶、哦。相信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发展成为金融国际都市之前，本身系一个渔港嚟噶。居民好多时都系以捕鱼为生，而渔民经常走到嚟呢条街，即系永盛街，买鸭蛋翻屋企。喂，做乜嘢啊？目的咧就系将鸭蛋嘅蛋白用作成为纳染渔网。因为这个做法可以加强渔网的韧力，由于这一班的渔民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只是知道这一条街有鸭蛋卖，还有我会成日去买，于是乎就干脆叫这一条街做鸭蛋街啦。 8:56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我就系想讲咧，琴日同埋今日，半秒钟发生嘅事啫。 做咩事？ 即系半秒，半秒。咁啊，譬如今日咧，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半秒钟又好太好好太阳，突然间落雨， 系 真系半秒钟嘅啫，系嗰啲雨系大到啵啵啵啵啵啵啵，系嗰只嚟嘅。咁啊就話，最近真係有咩叫局部地區性狂風雷暴咧？我就見到啦。你真係揸緊車喺 highway 喺高速公路嘅時候，揸緊車明明係好天嘅，突然之間半秒鐘，砰就好大雨啦。咁大家咪即刻收慢架車啦。所以奉勸咁多位啊，就算遇到啲乜嘢嘅事情，唔好喺遇到突發事情嘅時候先收慢架車。平時唔好揸咁快得㗎。 同埋 check 下自己條胎啦，即係胎如果係光頭嘅話咧，真係要搞搞佢。 因為你突然間揼架車咧，你會跣㗎。係啊，所以都要小心啲啦。好啦，第二樣嘢就琴日發生嘅，又係半秒鐘發生咩事咧？咁你知咧，香港種咗好多樹木噶嘛，馬路有時候咧，樹木會係個啲枝葉咧會喺個馬路即係伸咗出嚟咁樣。琴日咧揸車又係落緊雨，揸車咁啊停一個紅綠燈前面，呢、這個紅綠燈旁邊都係有兩排樹咧，半秒鐘時間 係 冇落雨，突然間突突突突突突突，你知唔知跌咗啲咩落嚟我個車頂嗰度？仲要係好多啊 ，Jesse。Jazz 好多 ，Jazz 系咪 咩 Jazz 啊 ？Jazz 咯， 哦 Jazz 啊，唔系 Jazz， 我以为阿陶大宇讲紧 Jazz，Jazz 咁系 Jazz 系两样嘢嚟嘅， 我又唔系 Jazz 或者 Jazz 喎， 小宝哥嗰啲啊，但系嗰啲啊 Jazz 又唔系， 系咩声噶？你试多次， 突突突突突突突， 跌咗啲咩？ 粒粒果实嚟又系嗰啲。 粒粒果实应该系嘣嘣嘣嘣嘣啦，粒粒果实我试过啦， 广播剧啊， 要求啊， 系啦，得得得得得， 粒粒果实同埋爵士啊，啲声都唔同啦， 当然系植物类啊，系植物类，跌咗好多咧，我都唔知嗰啲系乜嘢植物啊，一朵朵好似花，嗰个花冧咁样嘅，浅黄色，唔系，好似枯干咗嘅黄色咁样，一督一督。好多突然之间跌晒落嚟个车顶嗰度，落埋玻璃窗，因为由于你琴日又落过一阵雨啊嘛，湿湿地咧，全部黐晒个车， 黐实咗， 只系半秒钟时间啫， 系 from 跌咗落嚟， 咁会唔会睇唔到前路啊？ 咁啊即刻用嗰个水拨啦， 点会点会啊？你睇唔到前路，你我又睇唔到前路啊，死咯！ 唔系人生，人生经常都遇到呢一样嘢嘅，睇唔到前路， 但 系 拨一拨就冇嘢噶啦， 拨一拨冇嘢嘅。咁我就半秒钟时间就跌咗咁多嘢落嚟，跟住我就谂香港有冇种错树咧？即系呢个其实几危险噶嘛，系几危险一件事。同埋佢嗰啲咧系黐晒喺个玻璃度唔甩噶，系好大毒噶。咁啊，香港有冇种错树咧？点解会有呢啲嘢发生？ 定系你行错路咧？ 呢个 即系人树共融啦。 呢啲就 真系最大嘅 出门咯，可能就。 咁再重复多次啊！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入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彩虹道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喺新界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Dirty Two。我是 Phil 林宇康，一首好 inspire 到我或者好感动我的一只歌曲就是 Ed Sheeran 的 Castle on the Hill。这只歌是讲的是人大了就会离乡别井，跟住到处去工作啊各样嘢。令我想起那段时我在一个小岛长大，但是没机会回去，但是我会成日想起那个地方。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ol 32 Staying Alive。 好，甜甜同埋 Kitty， 地盘开工要安全，一定要用 Mira 同埋 Era。 哇 ，Mira Era， 冷静啲吹气筒，冷静啲吹气筒。 我知，但安全帽咧要扣好条帽带咧，咁就要对住块 Mira 扣。Mira， 冷静啲。 我知，再搭埋，开工前咧都要咧检查个安全帽有冇裂痕，确保冇 Era。 崔杰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即安短剧。 喂，风骚可以嗌啦。 我不是乜都嗌嘅喎， 安全帽要戴得稳，扣好帽带最要紧。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9:08投资 O2O， 阿 O 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反复，道指收报咧34,312点，跌81点，标普500指数咧跌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3,657点，跌4点啊。联储局官员近期咧重申啊，通胀嘅压力咧系暂时性嘅，缓解咗咧通胀同埋咧美国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嘅担忧啊。美国国债孳息率咧星期二下跌啊，基准咧十年期嘅美国国债率咧跌到去1.55厘的水平，跌近5个基点。个股方面呢，旗下有 Disney Plus 的迪士尼公司计划今年关闭100个国际的电视频道，未来重点就放在串流市场那里， 刺激迪士尼股价咧升超过1%啊吓，咁啊至于其他嘅大型科技股嘅个别发展啊，苹果公司咧收跌0.16%啦 ，Netflix 都要跌啦 ，Facebook 咧就升近10%多啊吓，究竟今日市点样睇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呢个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Morning Samuel， 我近来咧有听过一个新嘅区咧喺英国咧，好多人都选择去嗰边升学同埋定居。雷丁系咩嚟嘅咧？其实 系啊，雷丁系好受欢迎啊，系英文系读 Reading，R-E-A-D， 好似 Reading 咁样嘅、 其实系 Reading 唔系 Reading， 其实 Reading 系啊，咁佢咧就佢吸引，因为佢喺英国嘅西边，伦敦西边嘅，咁咧佢有啲新嘅 transportation， 即係嗰啲交通啊，咁好方便。咁佢基本上23分鐘就去到 London 啦。但係佢就仍然係嗰條大西北鐵路去到西部嗰啲城市，咩 Bath 啊、Bristol 啊，咁啊形成咗一個叫做好似一小時嘅交通圈網絡。咁佢去到好多地方，牛津都係半個鐘 嘅。係，咁啊幾好喎！即係就咁聽個地理位置都覺得相當之唔錯嘅一個地方嚟嘅。 係啊，同埋嗰度咧好得意，佢有個小直谷啊，叫做英國。咁变咗好多家庭而家想移居英国咧，就可以喺嗰度翻工啦。因为佢嗰啲咩 Sony Ericsson 啊，嗰度直情嚟紧起紧一个小荷里活啊。系啊，所以系嗱，好多家庭如果而家想过去移民，家长喺嗰度翻工，小朋友嗰度翻学， 要照顾晒一家大细啦，梗系即系工作又要揾到一啲适合嘅，咁啊读书又要揾到一啲适合嘅。 冇错啦。 咁但系有冇话咧？呢一个区域，譬如学校方面啦，系咪真系由细到大都可以照顾得到咧？定还是系啊？其实佢只系可以咧 fulfill 到某一个年龄层嘅，譬如啲小朋友可以去嗰度读书啦，还是其实佢又有啲衔接系可以去到佢附近头先提到嘅，譬如 Bristol 啊、Bath 啊，甚至乎 London 咧，即系翻工又好，读书又好，有啲咁嘅衔接咧？ 嗱，系啦，讲得非常之好。佢就系完全系可以 cater 晒俾咁多年龄层。大学先啦，我嚟讲，每个英国城市嗰啲咩 Birmingham 啊、Liverpool 啊、Manchester 都有间大学噶啦。咁 Reading 当然唔少得，就有 Reading University。佢间大学就系叫 Plate Glass 玻璃大学，咁就未系最著名红砖最历史悠久。咁但系排名上咧都升咗好多，近年都上过30嘅。最出名就是读地产 related 的科目，咁有呢啲咩 surveying 啊、测量啊、land management 等等，咁全英国排名第二。 咁上得唔错喎、 都唔错噶。咁佢又有自己 business school 啦，系叫 Henley Business School， 系未系最排名高，但系都几大型，同埋啲学生中意，因为佢搵到 placement 啊，因为系啦，附近好多 business park， 好多公司，好多科研啊等等。咁如果你想读个商科读得practical 啲，唔好净系纸上谈兵嘅话咧，雷丁系一个好选择。 系，同埋如果听你咁样讲咧，即系基本上你读完出嚟之后咧，如果你系谂住喺嗰一边定居，又或者系长时间都 stay 喺嗰边嘅话咧，基本上都唔需要担心话毕咗业之后嘅出路。 绝对系啊，同埋点解佢呢几年被誉为最啱 young family 居住嘅地方咧？因为楼价真系平。你呢啲地方即係讲緊23分钟去到 London， 就唔属于 London， 咁所以佢楼价都讲緊可能一房係200几万，咁你伦敦可能要3倍，但係你都係半个钟头入到去倾 偈， 真係好方便㗎。 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呢个唔系问题㗎，因为20分钟其实係好快㗎，就如果喺香港搭车。 系啊，即系可能喺屯门出去九龙噶咋，即系好合理。我哋每日都做紧。 系啊，但系我想问咧，嗱，头先阿 Samuel 讲20分钟嘅交通时间咧，嗰、那个嘅transport 系咩嚟嘅咧？即系train， 即系火车。 咁但系佢嚟紧仲有 cross rail 添，佢即系英国嘅基建，伦敦附近系发展得好快嘅。咁佢有条铁路新开嘅，就由雷丁经过希斯路机场，我入到去伦敦啦。 哦，咁啊几方便，即系如果有啲系小朋友自己过咗去，家长想间唔中过去探佢，或者想鼓励，即系当然疫情放宽咗之后啦，可以飞得翻嘅，互通翻嘅时候，咁其实如果近机场都系个优势， 绝对系啊，同埋亦都会造就咗好多航空类型嘅公司喺附近啊，即系你又可以喺嗰度搵工啦，中小学亦都系。雷丁叻嘅地方，犀利嘅地方，佢有好多我上几集讲过文化学校啊，即系英国嘅最高质素嘅公立学校，佢有几间喺嗰度。咁虽然都好难入嘅，咁啊，都系之前睇翻啲数据系10个 爭一個位。啊、但係佢哋嘅我哋用 Progress 8嚟計數啦。嗯Progress 8就即系佢入学同埋佢考嘅八科 GCSE 嘅成绩，令到学生进步咗几多啦？正常学校 average 系零分， 嗯， 零分已经系 average 啦，负分就低嘅。佢两间 grammar school 系一点几分嘅。 哦 ，OK， 咁都真系争好远， 好受欢迎噶，所以 系。但系非本地人，如果真系讲紧而家喺香港移民过去嘅一班香港人啦，其实系咪真系咁容易争到个位啦？ 其实困难噶，即系 grammar school 文化就吓难啦。佢咁啱有间叫 Reading School 有埋寄宿嘅，其实百几个位里面得十几个寄宿生嘅，成间学校千几人得七十几个床位，咁所以系难上加难嘅。咁、 嗯、 你可以揀翻 state comprehensive，、嗯、即系普通学校啦。咁都女的都有几间好出名嘅， 系、 私立学校又有好多， 嗯、 即系如果你可以俾得起学费、 嗯 啊，有几间我好中意嘅，有间叫 Little Park， 有间 Queen Anne。一间男女一间女校都是好关顾非常之好。我有个学生即是啱啱去那边开学过了一个月呢学校就发现了他原来他有 SEN 的。跟、 哦、 住就俾到好多 support 他啦。 是哦都可以做到呢啲 support 添喎、 就是。绝对是、啊、私校就有呢个好处囉同埋他哋始终小班教学嘛。咁你就真係可以做到因材施教啦嘛。 嗯。咁但係嗱即係现实啲问多一句啦如果我真係 target 咗我係想去升学嘅。咁但係即係头先讲到个现况就係、是、如果要竞争一个即係 grammar school 嘅位咁难啦。其实相对地报其他一啲私校或者即係自己负担得到学校啦衔接上去嗰个嘅竞争能力啦系咪其实都同头先讲嘅 grammar school 系一样即係会唔会话难啲呀咁样㗎。 哦，咁我谂 grammar school 同私校嘅毕业嗰个 destination 系都差唔多噶啦，即、 嗯、 系因为私校事实上系喺英国本地嚟讲系最顶尖嘅7% 先读得到嘅。咁、 嗯、 你睇翻啲数据系可能英国嘅头20大嘅大学，每四个就有一个学生来自私校毕业，咁、 嗯、 所以。呢、这、一个学费冇错系都几离地，即系你读日校都要十几万港纸一年，似、 嗯、 翻香港读国际学校。 系咯，系咯。 咁但系个竞争性就当然一定系好过好多好多学校。 嗯，又想问一样嘢啦。嗱，香港咧，我知道有啲学府嘅排名咧，就系、是、按照佢个嗰啲教授啊，或者嗰啲师资本身自己嘅教育程度啦，即系譬如睇有几多个博士学位嘅，或者系甚至乎再高啲 grade 嘅，去定义嗰个学府嘅排名啦。其实英国系咪都用同一个标准去定嘅咧？ 佢有唔同嘅。 嗯， 私立学校咧就中意 involve 一个叫做 A level 嘅 A star A 排名榜啦。 嗯，即系靠学生嘅成绩嘅，唔系靠老师嘅， 唔系靠师资。咁但系净系靠你毕业嘅成绩， 嗯、 即系你最高级程度会考嘅，系高系啦，高考嘅时候嗰个成绩嚟评分。咁但系呢一样嘢又唔系太受英国国民欢迎嘅、 嗯， 因为。反映唔到你個學生個進步率啊，或者佢開唔開心啊，或者佢究竟入唔入到好嘅大學啊、 嗯？ 因為有時數字都係可以去玩噶嘛， 嗯、 即係去、 嗯、 你中香港人，你讀中文咁，你當然落好多 A 三。 係啊， 係 啊。 所以公立學校咧就中意睇咪幾種數據咧，一種就係叫做 Progress 8，就係啱所講話個進步率，個、 嗯、 八科 GCSE， 又或者睇佢哋嘅 Value Added，、 嗯、 即係又係學生由入學去到。不同的 key stages 的进步情况、 嗯、 即是看看、啊、这些学校究竟好不好呢很多时候本地人呢看一些叫 Ofsted 的 report、嗯、OFSTED 可能就是去检查一下学校的真的就是看师资、 嗯、 管理了啊！睇下學校嘅學生嘅參與程度啦，咁、 嗯、 咯、 嗯。因為其實即係都係一個需求嘅角度啦。消費者通常如果你話報一間學校咧，啲父母就梗係考慮啊，師資係咪優良咧，即係第一樣嘢啦。咁當然你個小朋友係咪追得上嘅係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我原來個排名咧都係睇埋個 output 嘅，即係原來你讀完之後，我當你喺度讀幾年啦，然之後出去參加個公開試嘅時候，嗰、那個成績係咪真係有個保證咧？因為你都必須要攞到呢個保證，你先可以再升上去。去读其他更高的学府噶嘛？ 我绝对是啊！我同学生家长都是咁讲、 嗯嗯、 你喺唔同的年龄，我哋的要求都不同嘅。可能去到高考，我哋着重多少少睇排名榜， 是 但系去到幼教或者即系11岁啊、13岁呢啲年龄、 嗯， 我哋更加重视系个学习过程。 嗯， 吓，同埋个环境咯， 环境咯， 系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如果真系要认真地考虑过去移民啦，谂下搵工啊、买楼啊、置业啊，同埋啲小朋友嘅读书嘅时候咧，呢、這、一个地点咧的而且确又可以成为一个大家考虑之列咯。 冇错。 好啦，今朝早同 Samuel 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Samuel。 Thank you。 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占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毒，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写出走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念挂你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念挂你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念挂到别他会否就是爱的影流。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我哋可以将啲负面嘅情绪都释放出嚟，唔使日日都扮开心嘅。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今朝早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啦。民歌《福桑》原本系指每个民族嘅传统歌曲，每个民族嘅先民都有佢哋自古以嚟已经有嘅歌曲，而呢啲作品大部分都唔知道作者系边个。只是用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一代这样传落嚟。时至今日，我们口中所讲的民歌大多数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 所指嘅主要就系用木吉他做伴奏，用坦率自然嘅方式嚟唱歌，表达呢一种淳朴生活嘅感受。民歌都有分好多种噶，好似摇滚民歌、流行民歌、城市民歌、当代民歌等等。唔知道你最中意又系边一种呢？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有阿志娟喺度，志娟喺咪度啊？ 喺度，早晨。 早晨啊，听到你话声啊，咁开心咁精神啊，开心果嚟、啊。 因为姐姐生日啦。 姐姐生日，佢姐姐几多号生日啊？ 26号生日。 26号啦，今日啊正日嚟噶咯，星期三啊嘛，你点样同佢庆祝先？ 同佢食自助餐咯。 哇！我都想食啊！ 唔系啊，今年就有啲失望咯。 吓、 啊，因为咧，佢由小学咧一直食嗰间自助餐咧，食到而家咁大个，从来未试过订唔到位。 嗯、 但系今年咧，就疫情关系，可能就少咗台，我就订唔到位， 哎、 要后补四五张。咁而家咧，我都未知道得唔得。 咁啊，餐厅有冇话下昼复到你，定系你追到佢两次？ 我每日打去问咯。 哇！你好有心喎、啊。 因为佢好想去呢一间咯，即系由细食到大，即系我都想佢得咯。 系嘅，咁喂嗱，边间我哋唔好讲啊，但系可唔可以讲下呢间餐厅入边有啲咩好食嘅？你仔仔叫咩名啊？ 乔峰。 但系乔峰中意食噶呢间嘢，有啲咩小菜嘅乔峰最中意食？ 唔系嘅，即系总之佢系享受个环境咯。环 境牛扒嗱，烧牛扒实中意食啦啩？ 佢都唔系好中意食呢啲咁嘅嘢，我哋食嘢好求其嘅。不过嗰个气氛都可能 哦，食嘢求其，但系对个餐厅就有要求。 系啊， 啊鬼马志娟，咁有啲咩特别祝福嘅说话想同翻仔仔讲啊？ 身体健康啦，香港疫情快啲好翻啦， 要啊， 我就正常翻啦。 咁啊，而家仔仔日日翻工都辛苦系嘛？ 都 OK 嘅， 系嘛？咁啊，生日都希望佢可以。唞下啦，开心下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咁啊， 祝全香港市民都开开心心、快乐乐。 好啊，同帮你祝埋就5月26号生日嘅人都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 多谢你啊， 唔好咁讲， 好好好，多谢你， 多谢你，志娟 ，OK， 拜拜。 那夜我替阿女儿拗背脊，拗得佢舒服啊，脚仔系咁踢，拗天光刮刀尺，冇问题啊，加一个女抵食啊，其实系人都锡下自己儿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会去。儿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马都唔惧，挨生挨死啊，冇抗拒啊，仲要得闲俾老细佢实几句。想到心酸，滴咗滴眼泪，哎呀，滴咗日马女只耳仔女，几乎整醒个宝贝女。好彩阿女佢以为系流口水，阿女阿女，忽然得一啖，将你吞落肚里去。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9:27呢个时候咧，请阿畅出嚟啊，同我哋讲下港台电视31今晚有咩睇啦。阿畅早晨， 早晨刘畅， 早晨 Kitty，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睇乜好？ 好啦，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医生与你》逢礼拜三继续迷思大 fact check 啦，咁啊 fact check 啲乜嘢咧 ？fact check 一样嘢叫做稀少糖啊，即系。是啊，好多健康人士咧近年追捧嘅一样嘢，就是其中一种代糖嚟嘅，呢个稀少糖。咁啊，据称咧就话有甜味之余咧系零卡路里咁话。咁但系到底咧食呢啲稀少糖系咪真系对健康有帮助咧？咁啊，今晚就医生与你就请嚟呢个香港肥胖医学学会嘅会长啊，就周振中医生同大家讲下啦。 好啊，一齐了解一下呢个稀少糖。 嗯，冇错啦。咁啊。再講下啦，咁今晚嘅31看世界，今晚9:30啊，咁今日咧係即係5月26号嘛，咁啊，琴日5月25号啦，係人都知啦，咁但係2020年嘅5月25号發生咩事咧？就係美國啊明尼阿波利斯市咧有個黑人就懷疑俾白人警員單膝跪頸致死嗰單嘢啦，咁一周年啦、咁原來咧即係呢一年過去，大家都知道即係全世界引起咗好多示威浪潮啦。咁原來唔止美國嘅，即係美國隔離個加拿大咧， 呢個卡加利市咧都有警隊處理呢啲類似嘅案件，成日俾人話嘅。 係。 咁佢哋嗰度做過乜咧？就係原來呢個卡加利嘅警察咧，曾經話綁架甚至乎係毆打嗰啲嚟自非洲加納嘅移民，甚至咧喺啲例行檢查當中咧射殺嗰啲手無寸鐵嘅白人平民咁話。咁、今晚呢個9:30看世界咧，就會揭露一下當地嗰個法律制度咧係有啲咩漏洞，令到呢啲警員冇辦法對自己呢啲過火行為負責咁話嘅。 希望呢啲事唔好再發生啦、 嗯。 好，接住仲有咩好節目睇咧？ 去到今晚11:00午夜廣場就翻翻嚟啦。咁逢禮拜三有學人串社科，今晚就請嚟導演啊翁子光同彭秀慧，就兩位同大家講下我们都是这样创作的。咁啊，大概讲咩嘅咧？即系创作人好多时都有一啲梦想噶嘛。咁但系当梦想执行嘅时候，要落地嘅时候，遇到好多限制或者恐惧嘅时候，佢哋点样平衡嘅咧？咁今晚听下两位点样讲啦。 好啊，唔该晒刘畅。 嗯，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同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上午11:15见传媒，公布邮轮公海游的复办安排。政府正考虑为公务员提供疫苗假期，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在防疫条例599章下临时立法，俾注射疫苗的市民自动享有一日假期。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话，接种复必泰疫苗后的副作用较强，打针后需要休息，认同当局的安排有带头作用。但他说，市民不打针的症结在于有副作用，甚至有疑似死亡个案，认为政府发放更多与疫苗相关的信息较为重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在广东的本土个案，其余12宗由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广东本土再多3名无症状感染者，另外10名无症状感染者是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1,019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0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白宫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在今年举办东京奥运，并支持美国运动员前往参与赛事。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在奥运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强调在举办奥运的同时，公共卫生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国国务院昨日提升对日本的旅游警示到最高的第4级，呼吁国民不要前往日本旅行。国务院发言人其后表示，总统拜登支持美国运动员按照奥林匹克精神参与比赛，当局有特别措施确保运动员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59点，升148点，成交金额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跌1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5.5元，升5.5元。小米集团28.05元，升3毫。美团282.4元，升5.8元。阿里巴巴207.8元，升0.8元。长城汽车22.2元，升1.5毫半；中国平安83.45元，升4.5元；友邦保险101.8元，冇起跌。港交所481.6元，升7元；吉利汽车19.8元，升4毫；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3，日元108.7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6，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8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95美元，卖出1,90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有坏车，咁啊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就好长嘅，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边咧排到去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嘅。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另一边咧沙砾公路嘅车龙去到愉翠苑对出。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咗大约一分钟嘅啫。咁车龙就排到落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大榄隧道咧，去翻丁九桥都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冇耐，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翻去丁九桥咧，就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亦都影响到咧就系新清水湾道同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咧安秀道同埋飞鹅山道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星河名居，但系新清水湾道同埋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挤塞啲，车龙分。别去到安秀道同埋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咧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咁补充翻咧，头先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龙咧，系有车龙噶，排到去管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咧就车多，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昂船洲大桥咧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就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彩虹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米埔一带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你开始谂呢个创作嘅时候，你已经系谂紧自我审查，未必系啲好 political 或者系啲商业性嘅嘢你考虑嘅时候咧，你已经慢慢影响到你嘅成个思维嘅模式啊！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全新一季第一集，请嚟导演翁子光、彭秀慧，畅谈创作与现实点样平衡。 就是在充满现实的障碍入面，我们还有希望用到我们的能力去将我们心里面想的嘢 share 出嚟。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 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擦鞋呢有阵时讨厌佢嗰种，佢真系擦个人嘅，而佢得翻嚟个利益唔系实际嘅利益嚟噶，佢得翻嚟嘅利益系嗰个人对佢嘅观感。但系有啲喺商场上面擦鞋真系好肉酸，表现自己系需要嘅，但系唔好过火位。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呢一代、上一代、上上嗰代。最近我一个年轻嘅朋友又辞咗职，系啊，我用个又字，即系唔系第一次，每一次嘅原因都一样。就是工作时间太长，兼顾不到生活。好明显得到工作和生活平衡，可以说是近这10年大部分人追求的生活目标。在我成长的岁月，无论个人或者生活方面，最重要都是赚钱。因为70-80年代大部分的家庭生活水平都不是那么高。脱贫基本上是首要任务，所以一定要赚多些。我阿妈成日都讲，啲人未穷过，又点知道穷嘅辛苦啊？但系点解呢10年成个社会追求嘅嘢好似变咗咁嘅？好容易理解啫，大部分70-80年代成长嘅人，净系挂住搵钱、搵钱再搵钱，冇谂过点解要搵钱。总之唔好理咁多啦，人搵我就搵，搵钱为咗生活，生活为咗搵钱。这部分人的下一代基本上是在一个物质相对比较充裕的环境底下成长。很明显，脱贫从来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之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都不是。之前有一个调查报告都讲过，有些父母希望百年归老之后可以留返成千万给下一代。那这一代追求的当然不是赚钱了，因为啲钱唔使揾已经喺度。对于呢一代嘅人嚟讲，追求财富已经唔系第一，亦都唔系唯一嘅人生目标。佢哋追求嘅就系生活。咁乜嘢系生活呢？以前嘅人嘅成长阶段，生活就系揾钱，揾钱就系生活。答案系好清楚，虽然谂翻转头都几错。所以如果你教下一代最紧要揾钱，就更加大错特错。因为大家成长嘅背景唔同咗。对于已经习惯拥有物质嘅下一代，你点可以同佢哋讲冇钱好得人驚啊？佢哋只会觉得冇时间使钱先得人驚。其实每一代人同佢哋嘅下一代永远都有一条鸿沟。因为成长背景唔同，就算上一代同佢哋嘅再上一代諗嘅嘢都唔同啦。上上一代正值战乱，所以搵钱从来唔系首要任务，執返条命先系最紧要。呢一代嘅人物质要求可以好低，只要生存到就 alright。同佢哋嘅下一代追求嘅已经唔同咗啦。下一代环境已经安全了，所以希望可以搵多啲钱，过返啲好嘅物质生活。搏命搵钱先最紧要。再下一代已经有钱，所以就要搵生活。如果大家想同下一代有偈倾，先要了解大家嘅背景。如果唔系，真系大难都扯唔埋。 呢一代人系幸福嘅。上一代嘅人只系识得搵钱，唔识生活。虽然可以话系人生目标好清晰，但系望翻转头，会错过好多人生美丽嘅风光。希望下一代嘅人可以喺工作同埋生活搵到一个平衡。其实两样都有，先系一个美丽嘅人生。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第九是你，还用两眼洗澡，绝对是你。今晚让怨气是我湿到，未抱着你，仍然爱上水泡。水一般世界，完全改变色素。能望透爱是为谁做？流动了美丽大道。Dear everywhere， 不必担心失恋，遇着眼缘连钢筋都松软。Dear everywhere， 世界是个花园，短短眼缘为你兜圈。Dear everywhere， Dear everywhere， 是你让我看到最好看，视线又记着你，连睡梦也见在，全都是你，要细沙掌吻看，多一点看你，令使我更好看。无论我对什么向往，陪着你美丽在望向。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咧吹神厨房咧就揾到一个食谱咧，系一个米芝莲一星嘅厨师主厨。 咩食谱？系咪菜谱？ 唔系菜谱，系啦。呢、這、一个咧米芝莲一星嘅主厨咧，好得意。当然啦，佢应该咧就系、是、应该收咗钱咧，要运用其中一个食材咧去制作一个特别嘅食谱，即系等大家都可以。唔系呢个食材咧，好啱夏天，所以我先想攞出嚟讲，就系、是、雪米糍。雪米糍， 雪米糍唔系香港独有咁样嘅，或者日本啦、 啊。唔系日本都系啊，所以呢个主厨其实系日本人嚟噶、啊。你真系 早讲啊嘛， 你真系叻啦。 我一路听，我以为有咩中厨。 系啦， 有个中厨煮雪米糍咁样。 呢位主厨咧叫做鸟语周作啊，咁我相信佢就即系帮呢个雪米糍咧去到即系即系做宣传啦，咁所以谂咗一味餸，咁我又觉得都几得意嘅，可以自己喺屋企好简单整到啦。咁佢咧就用一块方包、一粒雪米糍、一片芝士、少少苹果酱、少少冇盐牛油同埋少少肉桂粉。咁其实咧，佢整咗出嚟个感觉有啲似咧，你去一啲cafe， 即系嗰啲少女 cafe 咧，咪会食一啲厚多士， 哦、 上面有好多酱，跟住摆一撇雪糕喺度俾你打卡嘅。 咸、哦、多啲呢、哦、一样嘢、我就见近排啲少女，譬如铺呢啲咧，可能上边就好多嗰啲牛油果啊，跟住即系。 極健康嗰啲咁樣咯， 係係兩樣都有啦，即係一啲就係邪惡甜品類，咁另外一啲就類似啲牛油果 oddy breakfast 啊嗰啲都好多人影相嘅。咁呢個咧自己喺屋企可以做得到，點做咧？首先咧就將方包兩面咧都搽少少冇鹽牛油先，咁啊擺喺個平底鍋嗰度，用慢火將呢塊包咧兩面煎香，咁就會上咗少少金黃色噶啦，咁啊有少少牛油香味啦。好，攞翻呢塊金黃色嘅方包出嚟咧，就喺中間放一塊芝士，再喺咧四边嗰度咧搽上少少嘅苹果酱啊！呢、這个我觉得几正嘅，因为平时诶搽面包咧，我哋好少会买苹果酱，多数嗰啲 jam 咧都系士多啤梨味啊， 橙都有， 橙啊，或者诶好啲就 蓝莓咯、 啊，无花果啊，蓝莓啊， 无花果都好， 我中意 好 high 噶咯，好 high， 其实都系嗰个牌子啫，都系嗰个台布咁样个款嗰个盖嗰只咧，系啦，咁啊日本人咧可能就比较多， 我哋上次食早餐嗰晏我都未食， 你咪俾私分俾我，你明唔明话嗰日攞俾私分？ 我冇俾到， 你竟然自己中饱私囊。 冇嘅，我哋去咗饮茶嗰日，最后系。 咁唔代表你唔可以送礼物噶。 我忘记咗咯，得唔得啊？记唔记得嘢啊？ 保送啊！嗱，咁啊，日本人可能中意就食苹果酱啦，咁啊，搽少少苹果酱喺四边嗰度，中间咧留翻个位置，就放一粒雪米糍喺度，最后咧就放入焗炉嗰度，焗到佢微微融化之后攞出嚟。再在上面撒上少少肉桂粉就搞掂啦。其实我见到啲材料加埋个做法呢，我觉得係相对地简单，亦都好似几好食嘅，即係甜甜地啦。咁而雪米糍你知道佢又有一个即係好似 黏糯嘅感觉。 黏糯嘅感觉。咁佢溶溶地喺个金黄色嘅面包上面，即係脆脆地去食呢，好似几正喎，即係又熱又冻两个加埋一起。 特别系呢个车胎人嘅总厨去煮呢，你配添一个技巧啦。 教你传授呢一个食谱俾你，咁大家可以试下啦。我相信而家喺夏天，大家个雪柜都一定少不了就有几粒呢啲雪米糍喺度啦，寡寡地可以整呢一个甜品食下。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以前咧，即系大家仲有得，都系中意用以前呢个字添，即系周围飞嘅时候啦。 你都唔系讲从前，OK 嘅。 long long time ago 嗰啲。 温十潘 系咯，温十潘就太。 谂下谂下，真系好耐咧冇去外地旅游啦，系咪先？咁啊，而家每逢周末周日咧，都要喺度谂啦。啊，同屋企人可以去边一度玩下，轻松下咧，咁啊。咁以前有假咧，咁亦都會特登請一個星期，咁可能去其他地方玩。而家冇啦，咁但係都會揾咧香港有冇啲地方啊，又真係玩得好好嘅，啱全部人一齊去玩嘅咁樣。啊，又俾我揾到一個農場嚟嘅， 係 呢個農場咧就 音樂農莊，唔通就係 音樂農莊係唱歌啫， 都種嘢， 都有種嘢㗎。 我都去過音樂農莊唱歌啊， 咁近你屋企， 我去即係你係喎，你哋唔知喎， 同邊個唱啊？ 梗 系 Albert 啦！我嗰阵时，你知唔知 Albert 叫我过去唱只 Sakura 啦？哇，激到 Albert 扎扎跳啊！ 点解？ 点解你唔邀请我哋去支持你？ 好耐之前嗰阵时， 我哋未入行啊，小白入行嘅年代，我仲睇紧《刑事侦缉档案》。 我都系，系啊 ，Jazz 真系Jazz 喺 广播嚟讲，小白先系前辈。 喂，唔好咁 讲， 前辈啊，真系。 等啊，讲翻嗰个咧，我点样？ 唔系，我想听 Sakura 嘅。 我 而家點樣激到佢？ 而家咪講 殺 烏蘭咯。嗰陣時點樣激到阿 Albert 咧？ 呢個係我哋嘅享樂時代啊！ 你哋享樂時代， 講嚟聽下。 Albert 都驚啊！佢初頭諗住叫我過去，我話喂我唔識唱歌喎 ，Albert， 我講嘢得啫，你個唱歌五音不全咁樣。好啦，咁啊歌詞都幾慘，殺烏蘭都幾隻歌啫，殺烏啦，殺烏啦嗰只係啦。咁咧去到嘅時候咧咪唱啦，咁佢已經揾咗人幫我彈吉他嗰啲，已經好好嘅，即係有曬所有嘢啊！喺個台上我就係唱 Sakura Sakura 咁唱曬成隻，咁但係唱唱下發現咧唔得，我真係五音不全，我發覺自己開始走音，咁於是乎點算咧？於是乎我用咗個辦法，就最老土嘅辦法， 遞支麥出嚟俾阿奧唱啦，俾觀眾唱啦， 就係一齊咧落埋落去呢一個觀眾席嗰度，同大家一齊唱。 哇！ 咁啊好啊，咁样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梗系好啦。 其实气氛都好紧要，我见流行经典五十年，好多嘅嘉宾都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气氛梗系紧要啦。 系啊，当年四大天王都用呢招噶，你唔使担心啊。一唱到嗰句唱唔到咧，就递咪俾观众听。你哋唱啦嗰句咁样。 你知唔知有样嘢惨啊，钟哥？我唱咗两三句，我发觉已经唱唔到啊。 即系全首都系人哋唱。 你都唔好咁流啊！第一句咧唱出嚟， 四大天王，四大天王都唱到中间，可能冇气嘅时候先落出嚟，俾人一齐唱啊！我明明有氣有力嘅唱就走曬啊嘛，於是乎就揾啲人一齊唱啦，咁啊結果就大家一齊就同我一齊唱，好、哦、歡樂嘅時光。 啊，我係大家好，我係白宇浩，跟住咧就對住麥 啦，撒酷啦，佢發覺走咗就已經對麥啦。好啦，咁啊個歡樂時光就度過咗啦。咁、我諗住，哇，都 OK 喎， 開心啊，開心啊， 最緊要大家開心， 最緊要唔係好氣氛， 係啊， 好氣氛，好氣氛，哇，真係～我就好氣氛啦 ，Alpha 一上嚟嘅時候都好氣氛，因為講咗句説話，令到我覺得，唉，真係 say sorry。佢話咩咧？喺個音樂農莊入邊，啊，呢位小朋友嗰陣時仲小朋友，竟然間可以一上到嚟，哇，咁熱鬧，一齊唱歌啊！我就知道係。音樂隆中是我點都應該要唱翻一首歌先，不過我都同阿 Ever 講咗，啊係，我唱得太難聽啦，冇留意你音樂隆中播啲咁難聽嘅歌，有個咁難聽嘅歌手喺度噶嘛。 咁 Ever 點樣講啊？跟住 咁梗係笑笑口啦。Ever 嘅嘢用人之良， 啱啊 ，Ever 真係非常好噶。 嗱，咁啊 ，Ever 幾時有時間可以叫曬我哋咁多個人一齊去唱歌？ 近排冇乜時間 ，Ever 開 show 嘅， 咪就去佢個 show 度唱咯。 哦，係咩？原來係咁樣。 我驚 Ever 聽到我個名又驚喎。 唔係，佢應該 black。list 咗你 嘅，放心啦。我自从上过一次音乐隆中就冇再上过。 佢直头冇再揾你啦， 冇再揾我啦，佢助手都冇理我啦。 开心开心，最紧要 系啦。好，喂，讲翻另外一个隆中， 你今日想讲咩咧？其实 佢讲另外一个隆中， 今日咧就系讲另外一个隆中， 都系音乐隆中。 呢个就唔关音乐事啦。呢个隆中咧，即系我屋企人揾到嘅时候，发觉几得意。因为我喺日本咧玩过一个岛咧，岛仔嚟嘅，咁啊叫能古岛啊。之前咧就曾经讲过，咁入边咧有。 慢慢讲， 系啦，又有好多嗰啲 唔系嗰个岛个名啊，你慢慢讲。 能古岛， 我惊你讲歪咗。 放心啦， 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OK， 有冇岛咧？唔能够估得到啊， 估你唔到啊， 就系唔能估到啦。 大家慢慢讲，慢慢讲。 OK， 公司好多谢我嘅付出啊。 好啦。咁呢個島上面咧都好得意嘅，佢好多以前嗰啲超和嘅鋪頭仔啦，即係令到你哇復古嘅味道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玩法，譬如蛇草地啊，跟住又有啲高橋可以俾你踩下，射下箭啊，睇下花，好多呢類型咁嘅嘢。咁當然又有好多動物可以俾你，可能騎下嗰啲馬仔咁樣嘅。好啦，咁啊轮到香港嘅时候，我成日谂，如果香港都有啲咁嘅地方，又真系唔错，咁啊有得马仔骑下，跟住有啲机动游戏俾你，简单嘅机动游戏，即系例如射下草地咁样。啊，真系俾我揾到有一个，喺上水嘅。 哦，上水啊，因为喺元朗添，因为之前有个类似生态园，我记得 Kitty 都去过，又话有马，又话有草泥马，又话乜都有。 系啊，有菠萝， 系啊，菠萝， 我以为系嗰个，另一个呢个 另外一个，佢喺上水，嗰个高尔夫球场附近啫嘛，系啦。咁喺嗰度咧，佢一转转单程路嚟嘅，转转咗入去大概十分钟咧，你又去到嗰个农场。咁啊，入边真系又有牛啦，又有羊啦，有个龟啦。咁你可以喺个池塘嗰度咧，咁啊搵好多唔同嘅小动物啊，兔仔啊， 池塘 啊， 池塘。我听到喺个池塘入边， 唔系村屋啲人讲话咗池塘， 池塘鱼池 系啦，鱼池咁样。咁啊，又有啲咧喺个池塘入边有啲譬如做咗啲小型嘅艇仔。可能坐喺个一个车胎做出嚟嘅船仔，跟住就你小朋友咧就可以用嗰啲绳咧就喺度导光啊咁样嘅。咁啊仲有好多咧就系佢哋睇得出佢哋自己自制嘅斜滑梯。咁可能坐住个拎住个麻布，跟住就斜落去咁样嘅。 滑草咁样。 滑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咁但我觉得最厉害嘅系咩咧？就系佢去到三点钟嘅时间咧， 有下午茶。 佢唔係下午茶，係啲羊下午茶啊！因為佢原本住咗一班羊咧喺個山頂嗰度嘅，咁啊就話三點鐘嘅時間咧，就係大家小朋友一家人啊玩緊呢個上滑梯嘅時候咧，就大家要集中啦，因為三點鐘咧上滑梯就會閂，但係啲羊咧就會開門，就放曬佢嗰十幾二十隻羊咧。就周圍走啦，咁啊等你哋原先就準備咗嗰啲草啊、花啊、跟住養食物啦嚇，咁啲羊咧就會自己咧就衝過去，就問你攞嘢食，一路嚼嚼嚼嚼嚼嚼，一路喺度咬嘅， 當自己去咗內糧 啦。 係好似奈良惠六咁樣嘅， 幾好啊！ 不過就喂 變咗羊， 係啊，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即係諗住香港啲城市咧，好難揾到呢啲地方，其實唔係，只要你肯上網揾一揾，其實都有好多農莊。 係邊個區話？ 上水啊， 上水區 高爾夫球場附近。 係啊， 係 啊， 你可以過一個牧羊少年啊，唔係你係牧羊少女啊，合意一個下午啊，可以 請佢食菜脯啊。 係啊， 我驚食到肚屙，都係俾翻啲佢哋要食嘅嘢佢食得㗎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十点钟新闻报道啫。